總統孔大，遭到扣押的片段被上載到社交媒體。在當地時間上午，科納克里市區傳來多響槍聲，相信來自總統府國防部所在的卡魯姆區，持續大約20分鐘。目擊者透露，下午有民眾在街上慶祝。日本相信曾經在法國外籍兵團服役的杜姆布亞涉及參與策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嚴厲譴責基內亞以武力奪取政權的行為，法國亦都譴責，呼籲叛軍釋放扣押的總統。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位於菲律賓以東附近海域的一個低壓區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稍後雲量增多，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東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019点，升117点，总成交金额45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7点，升1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3蚊，升15蚊；阿里巴巴165.7，升8毫。招商银行是报66.3，升2.5。美团240蚊，跌4.8。李宁100.6，升7毫。快手94.5，升3毫。比亚迪股份261.6，升7.2。小米集团24.95，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95.76，升2.6。建设银行5.71，升4仙。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73，英磅10.773，瑞士法郎8.502，澳元5.784，加元6.201，新西蘭元5.554，歐元9.234。每百日元對港元7.07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033。日經平均指數報29,592点，升464点。港金现价报16,92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56美元，卖出1,82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港岛区鸭脷洲桥到去海怡半岛方向，近住深湾轩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鸭脷洲桥到去海怡半岛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就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顺业街就挤塞，龙尾在常宜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比较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多谢。 多谢24位香港残奥代表的坚持和精彩表现。 邓伟乐、 陈瑞琳、 张可盈、 许家俊、 吴梅慧、 黄婷婷、 吴舒婷、 余翠儿、 钟婉平。 希望市民继续以行动来支持香港的体育发展，多做运动。 香港电台第一台 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的努力。 空气、海洋、动植物、环境，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 它的健康和我们永远都紧扣一起，一起学习从自身出发，守护它和我们的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用10分钟全方位学习环保，怎样由我们自身开始。 逢星期六上午9:10，港台电视3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好，星期一的早上，早晨，我是丰收快活人梁继章。 我是丰收一。 早晨，我是星期一日马当先，加油强。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有谂过至少， 即系佢平时冇谂嘢嘅。 诶，有嘅，嗰啲有嘅，系啊，但系佢谂啲嘢系我哋唔系，我哋唔会谂嘅嘢。 唔系，其实我哋嘅 frequency 比较低啲，佢系高啲， 系啦，冇咗即系啲 佢高入云霄，冇 错。一嚟你哋又咁高兴嘅喺度话， 我哋赞你，哇，你高，又唔得，又唔可以啊， 唔到啊。 哦，系啊，因为我哋啲一介草民系唔明白嗰啲高层嘅人谂咩咁啊。是 天平上面嘅，但 我今日见到你两个咧，我系好得意嘅，我同埋，因为咧我坐喺我面前啦吓，咁、一个左边全黑，嗰边咧白色，咁我觉得咧好似即系好特别咯， 系黑白相 黑白无常咁样咯， 系啊，我唔系黑白噶啦， 唔系黑白， 我好似你今日好犀利，我今日朝头早系啊，见到 好少着呢种衫， 系啊，灵 光。我话俾你点解，知唔知？ 点解咧？ 其实咧，我琴日咧星期日咧做咗一样嘅咧。我其实成日都想做，但系有啲嘢咧，你谂同你做咧两嘢嚟嘅。 我估下先， 就你讲 户外嘅， 唔系系断舍离。 哦，执衫，就系、是、好啊，耐应该要咁。 我就系做咗，即系想做呢样嘢，做咗好耐。 嗯， 但每一次咧，一望下堆满嘅衫啦，因为我系嗰啲咧，嗱，我即系讲俾你听，我系嗰啲咧塞晒入去。 啊 闩埋个门，一打开道门就冧晒。 有边个唔系啊？ 冧晒出嚟 都系咁噶， 系咪啊？ 系啊， 当睇唔到，揾只脚再伸入啲，跟住闩埋道门。咁但系咧，原来我琴日终于咧，即系执咗一啲衫，谂住拎去嗰啲叫做回收箱啦吓。另外咧就系、是，哇，原来喺嗰啲我唔要嘅旧衫里边，扎咗几件我好新嘅，即系类似呢啲咁。今日着件啦，即系比较新啲嘅 T 恤，我成日都揾唔到。原来系一啲你唔要嘅嘢扎住咗，你唔去拎开嗰啲你唔要嘅嘢咧，你就揾唔翻你想要嗰啲。 系啊， 原来断舍离佢背后就系想话俾你听，你需要啲乜嘢，请你真系摆入去你嗰个柜，唔要嗰啲真系拎走佢。因为咧，其实你揾住个新翻入去。 去咧，下一次又拎出嚟再望一望，又塞翻入去咧。我重複咗好多年啊！呢一扎衫其實我冇著好多年，我都冇抌到。咁我琴日就做咗一樣嘢咯。 係其實佢嘅精神係在於嘅就係話，其實你係要對每一樣你嘅事物嘅話咧，都係要珍而重之。 我要認真對待， 認真對待。因為其實就衫也如是，呢、這個就係你嘅態度啦。你唔好以為就係衫我唔需要啊，係嘛？我有地方掉嘅話，我就執曬落去。咪正如你所講嘅就係一啲你自己其實真係中意嘅嘢嘅話，你唔記得咗啊？ 唔係我記得啊，我成日想揾翻呢件唔好黃衫。我揾佢唔到 啊！但系你系需要一啲力量噶嘛？系咪需要呢啲力量嘅就系你琴日的起心肝咯？ 但跟住 执 好之 后 望住嗰个干净，即系整齐啲嘅柜桶咧，整系啲都唔系好正。我又觉得啊，即系有少少，终于做完呢，即系做咗啦，未做完嘅，仲有啲未做嘅， 有啲成 功。阿小强，你上次执你嗰啲唔要嘅衫几时发生？ 嗱，我唔系执衫，我早几年我抌晒所有嘅 CD 去，抌晒所有嘅相去，抌。 应该唔送咩人？ 所有日记簿， 冇人要啊！ 系啊， 咁啊系， 我知道你 个 要求嘅。 所有日记簿抌晒，相全部抌晒，信全部抌晒，书有啲系送俾人，书就唔舍得抌，系送俾人。 系 嗰次好爽啊！ 但相都抌啊，相系你嘅生命嘅一部分嚟嘅喎。 我记得咪得咯。 系啊，我都系咁话，唔记得咪有佢唔记得咯。 即系等于小学嗰啲相啊，咩中学啲相啊，我全部抌晒。 系咪嫌唔靓仔啊？系咪 冇得嫌噶啦，惯噶啦。即系你上个抌一块镜啫，镜就抌， 即系 keep 翻自己靓仔嗰啲，丑样嗰啲抌晒， 我全部抌晒，信啊抌晒，因为我觉得我冇机会再睇啲信咁好睇咧。系啊，就算嗰个人而家点都冇意思，日记更加唔。 我呢啲我更加唔舍得抌，衫我都仲有一个推动力，但系相我真系，我觉得系我生命一部分咧，我更加唔舍得抌。 哦，你衫呢？你觉得你自己有机会会买翻，咁所以你就需要有啲空间去迎接一啲新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同埋有啲真系洗到好。即系佢冇烂嘅衫，系好少会烂，但系佢系残咯，真系系 啦。唔系有啲你都着唔翻噶，例如白恤衫，又或者系白 T 恤， 黄 晒，你一黄你就做唔到任何嘢噶啦。所以即有坊间有好多方法，又搞用咩小梳打粉啊，整 嘥个时间。 唔系啊，系整唔翻噶，真系冇用噶，都系黄咗就系黄噶啦。 冇错，有时都系要将嗰啲唔要嘅东西摆低吓，我哋每天迎接新的一天。 哇！ して止まらないように動き出したメロディーラララララララ 天晴啊，日间酷热啊，稍微云量增多，有几阵嘅骤雨，局部都有雷暴。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7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错唔只要认，仲要唱出嚟。 越准备笨拙的躯壳，跌动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Tyson 话早前咧试过同团队有争拗，回想其实系自己处理得唔够成熟。所以希望藉住音乐表达自己，愿意努力学习做得更加好。作曲填词 Tyson Yoshi Mad Boy， 编曲 Super Strike， 监制 Super Strike Tyson Yoshi。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Tyson Yoshi Better。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现代山海经，游走香港山与海，探索我哋同大自然嘅共生关系。 一粒盐嗰个重要性系可以好大，讲紧你食一粒盐，你都真系可以同人同自然去连结，又可以连结香港同埋整个人类史。 港股星探二以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为主题，介绍嚟自印度嘅故事。 And when my voice is silenced in death, my song will speak in your living heart.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翻嚟快活人啊， 系啦， 冇错。 头先我哋讲到断舍离啊，喂，其实咧，讲开话断舍离呢一样嘢，我记得我能够接触咧，都已经系讲紧几年前嘅事啦， 系好耐。 当然啦，亦都有实行啦。再讲翻嘅就系佢本来嘅精神嘅话，你知唔知系乜嘢？断舍离就 系 断绝不需要嘅东西，舍去多余嘅事物，同埋就系脱离对物品嘅执着。是不是很正啊？ 好正 正哲學的。 是。 是不是？ 我觉得个写字最难。 哦，是啊，写。 写 得不写得。 是啊，你真的要放手那一下。我试过呢最抌一样真的不即冇成功抌到嘅咧，就係、是、我啲郵票， 哦、 我啲千年郵票啊，由小學即係70年代做到而家、 嗯， 真係唔捨得，咁啊，於是又封翻埋佢。 阿小強講到你嗰個唔捨得呢一樣嘢咧，我除咗有啲唔著嘅、唔要嘅嘢咧，唔捨得抌之外咧、其實我最錯的一樣嘢咧，就係、是、有啲嘢咧，我買嘅時候好珍而重之啦，因為覺得佢好靚啦，跟住覺得佢好貴啦，就唔捨得用嘅、我喺呢度講過，我之前唔捨得著一對。对喺日本定韩国买嘅波鞋啦，咁样咁一路摆到唔知6-7年之后咧，终于有一日攞出嚟碎，即系 用晒咯， 归归连连用用地咁， 系 唔 可以 唔要得，即系话我其实系嘥咗佢，即系 冇着过， 冇零啊， 冇享受， 系喺鞋铺里边着过咯，跟住拎咗喺个盒拎翻嚟，唔舍得，咁就摆咗喺度，一路供奉咁样，摆到后终于喺个。即系一粒盒鞋嘅底嗰度，哎呀，抄翻出嚟，原来有对咁嘅波，我直唔记得咗啦。咁跟住已经唔着得要抌，我真系觉得好肉赤。即系抌嗰下，我仲肉赤过。即系如果我谂，如果我第一日买翻，我即刻着咧，污糟咗、踩烂咗，乜都好啦，我都唔会咁肉赤。但系而家我真系好肉赤，因为佢系喺个工厂，人哋咁辛苦整咗出嚟，你买完之后。抌咗佢喎，拎翻嚟，即系你明唔明啊？ 断舍离都有呢个篇章嘅，佢有讲到呢一样嘢嘅，就系话我哋好奇怪，我哋成日买啲嘢咧好中意嘅，但系就摆喺度嗰阵唔舍得着，唔舍得用。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会用啲咩咧？用紧呢啲你哋觉得平时着开嗰对鞋啦，用紧嘅就系你觉得你啲比较 cheap 啲嘅嘢啦，你就会觉得就系因为你系 deserve， 你觉得你自己 deserve 只系用一啲嘅就系旧嘅嘢，或者系一啲嘅就系冇咁珍贵嘅嘢，其实咪就系你睇唔起你自己咯。其实佢呢个。chapter 讲得 同埋，因为你就唔好买，即系我身边同自己谂。 其实你 系 买得起噶嘛，你 系 用得起噶嘛。 买咗， 点解你买咗唔即刻去享受佢咧？ 正正小弟就有一个最新嘅经验，我配一个新眼镜，一路都冇。 冇大， 你唔系等个旧嘅烂咗先。 唔系，我喺度谂，咦？不如七月一号先啦，因为有啲嘢用咧，我中意一个即系新嘅开始咁用。 点解你唔喺生日嗰日开始戴？嗱，我哋细个时候咧，新年就会换新衫，因为平时好少阿妈买新衫，新年咧就会买啦。咁我哋会年初一朝头早诶早起身咧，就换晒成套新衫，等人哋嚟拜年。 即系你有系咧，有个重要日子， 系 啦。 佢个 concept 都一样，即系佢就系话个定咗喺七月一号嗰一日，系嘛？我唔知七月一号对于你嚟讲有啲咩特别嘅嘢啦。 唔系，因为我当一个新暑假开始啦， 结果又翻学 啦，到最近嗰次咧。就係九月一號又過咗啦，我又冇用，我真係唔知點解。 不如你等你， 即係一定要一號，是但一號。 我唔知啊， 即一個月一號。 即係我想揾一個日子， 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先要開齋。 係啦， 其實你 使 乜等 嘅？ 任何一日都可以好特別㗎。 我知，就係好似你頭先咁咯，唔捨得用啊，又驚佢用壞啊，又驚我慢鏡嘅時候抹花咗個鏡啊咁樣咯。 你揾保鮮紙包住佢先戴咯。 嗱，另外其實仲有另外一啲嘅感覺嘅，即係我自己試過嘅就斷捨離幾次啦。我覺得係每一次你都覺得咧，當一間屋又或者係你覺得哇非常之混亂嘅地方得到一個秩序之後咧， 哇！ 不過呢個感覺你覺得好好嘅，你第二日咧係好爽嘅。我要揾一件衫，我揾到嗰件衫；我要揾一條褲嘅話，我唰一聲我就已經可以揾到啦。咁除此之外嘅話咧，我覺得亦都提醒大家，就係、是、你嘅手機啊，其實你嘅手機 係 需要來唔來都需要抌嘢同埋斷捨離嘅。你有冇睇過你自己個 album 裡面有3000多张相？其實有幾多張你真真正正係覺得你 需要 再睇 嘅咧？好多，譬如你食飯前咁樣測兩張嗰個咩生炒排骨嘅就係 冇錯啊。咁其實我覺得有時就係會做一下你自己嘅電腦啦，你自己嘅手機啦，呢啲都係需要嘅。有一啲嘅 apps 啊，可能之前你 download 落嚟玩嗰啲遊戲，你仲有冇玩啊？ 抌咗㗎啦， 要嘅就 delete 咗佢啦。即係呢一啲都係咯。你又係咪好驚嗱？有時我覺得呢個都有一種病嚟嘅。我咧係唔能夠忍受，當你一睇個手機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個圓圈話俾你聽，你仲有143个未讀嘅 message 嘅。嗰啲咧我係會將佢第一時間會希望 cancel 嘅。 睇曬佢，跟住咧就 delete 曬佢咯。 唔可能嘅，有啲係垃圾嚟㗎啦。 好多都係垃圾。垃圾嚟噶，咁嗰啲其實你都可以斷捨離噶喎。 嗰啲我反而會 message 嗰啲我會，係尤其是有啲被視作垃圾郵件嗰啲咧，我唔會睇噶啦。一 lock 就 delete 咗佢。 係， 但係譬如話 WhatsApp 我哋三個人嗰啲咧，我冇抌過嘅，我唔知點解冇。 我嗰啲我會抌嘅，所以其實我有時候我有啲擔心嘅，所以我會通知兩位嘅啫。有啲乜嘢嘅話咧，我就會掉噶啦。係啊，你點解會儲嘅？即係你會儲啲 WhatsApp 嘅 message？ 唔係刻意儲嘅，唔會 delete 咯。係啊，因為我覺得有時有啲用。有用嘅， 照計就冇乜用噶啦。其實照嘅 WhatsApp 通常都係因為有時間性咁樣，有啲對話，你再睇翻冇乜意思啊。 又唔係咁講啊，嗬。跟住有一次我都記得，我同阿 Michael 都有傾開。我其實有時有啲嘢你以為你 delete 咗，但係你就會後悔嘅係啲咩咧？你冇諗過嘅就係嗰個人，佢好可能好快會離開你嘅。 哦， 呢個係我自己嘅親身經驗。 係啦，呢個都係我嘅親身經驗。好彩嘅就係我留翻曬有好多以前同佢嘅對話啦，又或者就係佢一啲嘅。即係打電話嚟，或者係佢個 WhatsApp 嘅 voice message 啦，一啲相啦，一啲 video 啦，所以你而家覺得嘅就係、是，佢都冇離開過。我睇翻嘅時候嘅話，佢仍然活在我心中。 唔單止咁啊，我睇過外國有啲新聞咧，即係有啲真實嘅故事咧，有啲明明佢嘅親人咁樣離世咗嘅咧，佢仲會每日 send 啲 message， 即係 send message 俾佢， 即係好似照 send message 溝通咁。 係啊，即係好一種自我嘅即係心理上嘅治愈啦，即係好似覺得啊，我仲可以 send 啲 message 俾佢，佢冇走到，不過佢冇。冇讀到啫，或者佢未得人睇啫，即係咁。咁你可以話呢啲好阿 Q 嘅，但係如果個人感覺上係比較舒服啲嘅，冇咁傷心，咁 OK 咯，我覺得。 需要一段時間咯，如果你話即係作為一個部分，你自己希望可以。自己企翻起身嘅，但就唔好太耐。即系我谂呢一种咁样嘅情感嘅一啲，我 要放低。 系啦，你需要用啲另外嘅方法嚟去放低咯。 你使唔使我 keep 住你嗰啲 message 啊？你讲嘢嗰啲声啊？ 嗱，两位，我听朝开始每朝早留个 voice mail 叫你哋起身，好唔好？起身 啦！我冇话要留你嘅嘢， 我要留， 我要你用啲调皮嘅声线， 系我要 小可爱咁，你试下扮下，你叫我早晨。 喂，早晨啦，赵正祥。 咁唔使留，咁唔使留。 喂，呢啲 好留啊， 噪音噪音写嚟， 城市噪音嘅系啊。喂，好啦，十点半啦，听紧呢个风骚快乐人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星期一咁，希望今日咧，大家继续黐住我哋，今日都好多环节，包括有心理测验啊出现嘅吓。 阿里婆婆啊， 先咧十点半新闻。报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至今录得三宗喵变种病毒输入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若果喵喺欧洲、美国进一步流行，香港的相关输入个案将会陆续有例。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科学数据显示，已经接种疫苗人士感染变种病毒，防御能力会减低，可以理解为出现抗药性，减低疫苗成效。他指，综合各方数据，完成接种伏必泰或者科兴疫苗，六个月之后抗体明显减少。多个地方都建议在第二针过后六个月接种第三剂加强剂。另外，何柏良说，菲律宾近期的确诊数字显示，现时的疫情最严重，属于爆发的顶峰，所以有抵港菲佣确诊是预期之内。阿富汗塔利班与反抗力量全国抵抗阵线，在东北部潘杰希尔山谷的战斗持续，抵抗阵线呼吁停火，并且是表示愿意参与和谈。抵抗阵线领袖发表声明，要求塔利班停止在潘杰希尔的军事行动，并且撤出部队，说如果塔利班停止袭击，包括前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和当地民兵在内的抵抗阵线亦都会停止战斗。塔利班暂时未有回应。在周末的战斗之中，抵抗阵线遭受重大损失，发言人和指挥官丧生。塔利班表示，除了首府巴扎拉克之外，已经控制潘杰希尔的其他地区，但是抵抗阵线否认。在加拿大渥太华，几百人在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麦克尔被中国关押一千日，参加集会争取两人获释。支持者穿着印有标语的 T 恤，并且拉起写有带他们回家的横额，在一个公园聚集。有份参加集会的加拿大外长加诺要求中国当局让两名加国公民回国。总理杜鲁多早前表示，政府在过去一千日利用各种不同方法向中国政府施压，争取释放两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松培姆表示，最近加方少数政客和媒体等炒作加国公民康明海和麦克尔被中方拘押一千日，对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进行无端指责，是严重干涉中国司法主权，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莱克兰市发生枪击，造成四人死亡，一人受伤，疑犯被警方拘捕。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警方最初接报有人揸车到住所外，并且向女儿发出威胁，但是到场之后未发现疑犯。警员之后在附近一个地点听到枪声，并且与疑犯爆发枪战，疑犯中枪之后投降被捕。警方在两间屋入面发现一男两女和一名婴儿的遗体，一名11岁女童亦都中枪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疑犯是一名33岁的退伍军人，曾经参加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犯案动机仍然调查，据报他可能患有抑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8点，升106点，总成交金额60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4点，升2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9.6，升11.6；阿里巴巴165.7，升8毫；美团240.8，跌4蚊。招商银行65.95，跌1毫；快手90.6，升4.5；李宁100.8，升9毫；比亚迪股份264.6，升10.2；小米集团24.9，跌5毫；中国平安60.35，冇升跌；东岳集团24.1，跌2.5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3，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4，人民幣6.455，英磅對美元1.386，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4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4。日經平均指數報29,638点，升510点。港金現價報16,920蚊，升1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7.32美元，賣出1,827.9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啦，鸭脷洲桥道去海怡半岛方向，近住深湾轩嘅交通意外咧，仲系未清理好噶，一大挤塞，车龙去到香港仔警署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鸭脷洲桥道去海怡半岛方向，近住深湾轩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香港仔警署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咧常怡道对出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马鞍山路翠拥华庭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邓慧思。当年我主持盲碟传真，最快要将第一首的新歌带给听众，见到当年自己揀的那些歌成为今日的经典，哇，那种满足感真的难以形容。今时今日在二台介绍新歌这个重任，就要交给骚动音乐的波盛和奔神。 多谢 Winston 师姐，我们一定会出尽全力 播多些好歌，做好骚动音乐。 18/22 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风骚快文继续吓，咁有一个讲法咧，我相信大家唔知会唔会同意咧，就话有啲嘢咧，即系旁人睇佢好辛苦，但系咧佢自己如果 enjoy 中意嗰样嘢咧，就好风骚好快活嘅。例如话有时你见到啲人啦，去种嘢啊吓，上次阿 Sir 都去过啦，听人种嘢啊，咁又晒到死死下啦，系咪先？咁啊要踎喺个泥嗰度啦，咁啊搞到成身污糟邋遢啦。咁但系如果你中意种植嘅啲花友啊，叫仲中意种嘢嘅花友咧，佢哋真系。完全日日都系磨喺嗰个机嗰度种嘢啊、研究啊咁样，完全你唔会觉得佢辛苦。 同埋，因为我觉得嗰个乐趣重要在于嗰样嘢系有个希望。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觉得咧泥土系最诚实嘅、你只需要就系整啲咩落去嘅，你照顾得佢好好地嘅话，佢就会有回报啦。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我最中意种植，俾到我嘅一啲快感。 原来咧有时万不经意咧，嗰啲小种子都会发芽噶。我好中意。食嗰啲叫毛豆啊，即系日本嗰啲咧。咁我有一日咧就系，我就买咗啲街市买啲豆，咁我搣咗个壳，然后咧俾啲水浸住，然后摆喺个雪柜嗰度。第两日之后攞出嚟咧，嗰啲豆有变化喎。 变咗咩啊？ 我哋小学嘅时候都有玩过 噶。嗰啲蚕豆系啊，我冇谂过我摆喺雪柜，佢都会咁样样。 变咗咩豆啊？ 咪開始發芽咯， 係啊，係 啊， 毛豆。 我以為第二啲豆。 哦，嗰只你又以為係毛豆變咗第二啲豆係嘛？ 有豆， 變咗朱古力豆。點解有朱古力味嘅？ 鹹豆。 原 來 真係有個衝動想掹呢幾粒出嚟喺度玩啊！即係我想發芽咁樣樣啊！ 幾好啊，生活情趣。 有呢個種植方法，其實基本上嘅就係所有你屋企嘅嘢，基本上就係可以攞出嚟嘅，你都可以種。係 㗎，係 總之有一粒種子你就可以種。 有個朋友玩種蔥，哇，好好玩。 蔥好易啫。 系啊，我未试过啊。 剪咗佢个又生，剪咗佢又生噶啦，唔使理佢噶。 你有冇啊？ 我屋企有种葱， 真系 好容易啫嘛，有。 韭菜又唔系葱啊，韭菜。 韭菜又容易，葱又容易。其实基本上你有个头，跟住你就插落去，佢总之差唔多飙到咁上下嘅时候，你就剪紧啲，佢就又飙第二条出嚟噶咋。 keep 住有得食添 啫嘛。 你咪种紧，你种肉啊嘛，系咪先？睇下你个肚腩嗰啲肉种得几好啊！ 我以为你话放逐嗰个葱。 你都有， 两样都系。你种得几好啊？ 我自己。 你唔系咁样，你个肚都唔会咁啦。你今日都唔需要去 种肉，种得 几 好啊？ 系咪？ 不过我想讲咧就系有啲嘢咧，好有情趣啊！本来系如果你中意就 OK 嘅啦，但系咧我今日睇到讨论佢，咁有个男仔咧就有拖拍，有拖拍好啦，有啲冇拖拍嗰啲咪仲孤单啦咁样。但系佢咧有一样嘢觉得好苦，因为咧就话佢同佢女朋友咧一个住喺呢个大埔，一个住喺港岛区。咁啊女朋友住港岛，佢住大埔嘅。咁咧佢作为男朋友咧，佢就诶成日要送佢翻屋企啦。咁啊即系去完街啊，食完饭睇完戏，佢觉得好攰啊！大埔港岛又再翻自己屋企。咁又冇揸车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同个女朋友讲过，就不如我唔送啦，或者唔好日日送。咁佢觉得个女朋友好唔中意，就黑面，咁佢就喺网上咧走嚟呻啊。咁，其实我又谂啦，啊，其实如果你真系中意嗰个人咧，佢话自己翻，你可能都会担心啦。 系啊， 即系如果我 危险噶， 唔系讲风凉说话，因为而家唔使送人翻屋企啦，我就会宁愿早啲翻屋企，即系早啲完啊。 系啊， 早啲完， 你咪唔 好 系啦，你唔好玩到十一二点，咁你再送完佢，再翻屋企梗系攰啦。 系啦， 即系咁，我就 我作於我作為女士咧，我就真係會覺得，若果對方真係要同我去完街，為咗送我翻屋企咧，而會咁遲先會再翻屋企咧，我唔會咯。我唔会要佢送我翻屋企咯， 即系你体谅佢。 点解会觉得危险？不过可能我个样子又真系唔危险嘅， 都危险噶， 都危险，因为人哋 对人危险。 咁我啊，对方危险啊，我会觉得我唔会，我好少话真系一定要男朋友要送翻屋企啊，又或者佢唔送翻屋企，我会嬲咯。 又或者譬如话送到你车站啦，你翻到屋企 打个电话俾我， 系 啦， 咁都系嘅，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 冇错，或者你上个车，或者佢送到你上咗车。系嘛？你都知道嗰个车可能系巴士或者系点样，咁你咪就系一路 keep 住佢有打码俾你，咁咪得咯。 所以有啲网民咧嘅留言就话：，哇，公主病咁、啊，即系都有少少企喺佢嗰边，同埋觉得个女仔使唔使嬲啊？ 唔使嬲，因为我觉得你爱对方， 你 都唔会想同自己去街成为咗佢嘅负担噶嘛。 系啊，啱啊。但系我又觉得个男仔都有 问题。 系啊，你点会摆去讨论区嗰度去呻嘅咧？呻辛苦呻。攰，咁你自己控制啊嘛， 系 食完饭咪走咯。 会唔会可以唔好星期一至五晚去玩啊？即系如果你约会佢嘅时候，就系星期六啊，或者星期日先至去 去啊？得、 嗯、 唔得啊？ 都好啲咯， 即系如果你星期日 即 系 唔使翻工嘅， 系啦，或者我就系星期日约佢，咁你早啲出街咯，早啲出街嘅话咪早啲送佢翻屋企，咁 咪 辛苦咯。 即系你早啲翻屋企咯， 又或者早啲去屋企睇埋套戏，咁咪走咯。 但系你讲紧话，如果你平时佢又未必能够讲紧早啲去即系 放工 系啊，因为系啦，放工都五六点啦，或者放工系七八点啊，讲紧而家有啲人 早咯， 系啊，咁可能食埋餐饭嗰已经十一点噶啦。 其实真系唔使日日见。与此同时咧，日本咧有啲已婚女性做咗个调查，咁咧就系问下佢哋啊。你想唔想每日喺屋企都见到老公啊？ 唔想， 绝大多数都系唔想。咁你想一个礼拜见几多次老公啊？ 两三日咯， 三日四日，或者有啲人甚至觉得一日、 啊、 一日都够。结咗婚又唔同嘅， 系 拍紧拖又唔同嘅、嗯、心态上。 咁所以就算未拍拖都唔需要日日见嘅。 咁你哋咧，男人咧， 我就觉得 同居或者系结婚，你会想见到佢几多日咧？我真的不需要很多。 四日到啦。 咁多啊你。 见到咗噃。 见到啊见到的意思我想是起码都一起吃餐饭啩。 OK 啊三次啊。 不是话就喂喂拜拜。 你几 喺度。打个房门咦佢瞓紧觉。 我的意思呢就我觉得见到呢是可能是大家同处 一 室一起。 好似咁你几多日呢 我啊其实咪就是两三日咯。我觉得好够㗎啦。其他的时间唔该俾我自己一个人独处。又或者我知道你会返嚟。咁我就觉得 OK 㗎啦。我煮定啲饭我留低佢跟住你夜晚返嚟自己食。我觉得 OK 㗎。 呢个呢要睇返嗰个人到底有多唔多自己个人嘅爱好或者活动。可能我今朝咪同你讲呢我有朋友退休。日日喺屋企睇电视，我话唔闷嘅咩？即系 睇电视。 我话我唔得嘅，即系我唔系太多呢啲可以自己一个人坐喺度揾娱乐嘅人，即系我要人陪嗰啲人嚟。 你唔讲我都唔知道，即系我觉得原来你唔系好能够独处嘅。吓、嗯，佢需要有人陪嘅，我 覺得反而覺得佢樣子好似自己一個人搞掂咁 啊！我就以為佢自己好獨家村，原來佢唔係， 我係需要啫。 但我話俾你聽，我 需要人陪佢嘅。 我平時都好忙，你唔好揾我。 佢 估到你， 正話 想到你咁講， 估 到你唔緊要，聽緊收音機陪住我，係咪先？我哋又陪大家。OK， 好，翻嚟我哋今日有網上情，十一點鐘之後我哋有説問解字。 好啊。 Into my dreams he peeps With his hair all long and hanging down How he makes me quiver How he makes me smile With all this love I have to give him I guess I'm Stay with him a while. She brushes the curls from my eyes. She drops her robe on the floor, and she reaches for the light.With all 歌名叫做 Stay a while， 停留呢个地方叫做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网上情，一张钞票，我哋银包里面嘅钞票每一日会去到唔同人嘅手上，承载住经历住唔同嘅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一日，有个网民在买嘢嘅时候，咦，有张钞票嚟到佢手上边，睇一睇钞票上边竟然写咗啲文字，上面写住：这是我爸爸给我的最后一张钞票，爸爸我爱你。唔单止文字，仲标志住日期系2010年5月21日，星期五早上7:10。得到呢张钞票嘅人就谂啦，啊，如果呢个人咁珍贵呢一张钞票，点解后嚟又会买咗嘢，等佢流落去其他人手上嘅呢？唔知道佢仲想唔想要翻呢一张钞票呢？呢一张系大约港币20蚊嘅钞票，虽然如果以币值嚟讲，就唔系一个好有钱或者买到好多嘢嘅钞票，但系嗰个感情嘅意义就系无穷无尽嘅。于是佢将呢一张钞票嘅信息摆咗喺网上边，消息获得几万名嘅网民转发，希望嗰个原有嘅物主留意到。终于嗰个原有嘅物主睇到啦，就 send message 俾呢一个人话：张钞票系我噶，系我有一年咧俾人偷咗银包，钞票都唔见埋。两个人相约见翻面。原来原有呢个物主一个女仔叫 Annie， 佢爸爸喺2010年5月21日送佢翻学之后，当日因为意外，交通意外离开咗呢个世界。但系当日佢曾经将呢张钞票交咗俾个女，话俾个旁身嘅。意外发生咗之后，父女从此天人永诀。由嗰时开始 ，Annie 唔舍得用呢一张钞票。佢将佢保存喺银包里边，仲写咗上述嗰啲字，纪念佢已经逝去嘅爸爸。后来佢嘅银包俾人扒咗，佢唔见咗呢张钞票，佢非常自责。佢话：每当我谂起呢张钞票，谂起我爸爸，我都好难过。好彩喺呢一个网民，亦都喺网上登咗呢一个消息，钞票辗转翻去 Annie 嘅手上。好多人睇到呢个消息都为佢感到高兴，同佢话：咁你又要好地保护呢张钞票啦，你爸爸会一直守护住你，呢个真系最好嘅一份礼物啊！纪念一个人系佢走咗之后去谂翻佢好啊，定系当佢喺身边嘅时候，每天关心多一点好呢？ 别却又觉得真，一生人。 曾有几个爱过你的也是人，正是为了心爱便遗憾。你我似醉了，无法清清楚楚讲同属你你我我爱的感受。世界太冷了，谁会伸出一双手围住你再营造暖流。人只一个绝默跳得那样近，身处如同陌生，不知却又觉得真。一生能有几个爱护你的也是人，正是为了心爱便遗憾。说说笑笑泪，曾觉得欢欢喜喜，谁料老了变由你出生当天起，同志每年自远离。 時代咧進步嘅，今日我睇咗嘅新聞咧，都有啲科技嘅新聞啦。我唔記得係咪日本，應該係日本啊嚇。咁咧佢就發明咗啲房間咧，叫做經常能夠充電嘅房間，即係話咧你入咗嗰間房咧，你嘅手機拎著去咧。佢就充緊 電，即係佢成個房間咧係有一啲嘅唔知點樣 set 咗啲， 會好危險啊！即係有好多可能啲咩 WiFi 啊嗰啲嘢。 我就諗我個腦咪成日充緊電咯，即係我入我行間房嗰度瞓，我咪成晚個頭喺度 充緊電咯。佢點解可以充到電 咧？咁佢又話咧，即係有。佢哋做過即係調查咧，即係覺得係冇危險嘅對人嘅身體。但係我同你一樣諗法就係、是，喂，我行咗一個充電房裏邊， 危險啊！ 我寧願充電還充電，我人還個人， 可以分 翻 開啊， 係咪先？係啦，咁今日另外有一單新聞又係類似啦。佢話件衫係充電嘅，即係你著咗件衫咧，待住個 iPhone 咧又可以充電。點解要咁？即係你充電咪充電咯，係咪先？即係將所有嘢撈到埋曬，要咁方便做咩啫？係咪先？ 我想下，如果你洗嗰件充电衫，会唔会漏电？ 唔洗㗎啦，嗰件充电衫係嘛，你点洗呀、啊、 我就係奇怪，咁着嚟做咩呢、 即係咁讲，你充电呀人哋话都唔好摆喺个头附近充电。 係 呀。即係你就算你 even 而家普通正常充电机你都唔好摆得太近自己。 虽则耐唔耐都会有啲人喺度讲冇事嘅点点点点点唔好啦。到我有事嘅时候就已经太迟啦。 我等几年先。我唔使咁快用你嘅新产品。我三年后如果冇咩人有事呢，咁我又试下装啲充电房囉。 系 都唔装啦， 我唔会嘅，我会呢啲会好小心，因为其实有啲乜嘢紧要得过我个身体健康啊，系嘛？即系我觉得，譬如可能你嘅手机冇电，又或者呢啲咁样，我都系其次，因为嗰样嘢唔会死人噶。 咪系咯。 但系如果你话有呢啲咁样嘅咩电磁波，又唔知啲咩嘢会影响到我个即系身体有问题 嘅， 我一定唔会俾咯。 最惨就系你 feel 唔到噶嘛。 就係咁樣， 當即係就算有影響，你係 feel 唔到 嘅。最慘嘅就係嗰樣嘢係日積月累嘅嘛，係咪？你以為冇嘢啫，所以其實我自己就好小心嘅。有時候因為夜晚係瞓覺咧，我都會刪咗個 WiFi 啦，甚至 WiFi 你要刪。 刪。當然，若果我屋企人佢要做嘢，或者佢一定要用個 WiFi 嘅話，就真係冇辦法啦。如果唔係嘅話，我會刪嘅。 係啊，你真係做得好清潔。 充電咧，我就會唔會一定唔會喺附近啦，我就會喺一個廳咯，你客房瞓覺，我永遠都唔會俾佢擺喺我屋企附近。 充電我唔會過夜嘅，即係我係唔會擺。總 之充到夠就刪。 係啊， 好做法， 九啊零咁啊算。 冇錯， 其實好似話80% 係最好嘅，係啊，多嘅話其實基本上都係冇用。 係啦，好，喂，十一點鐘啦，翻嚟我就會今日。嘅说文解字， 啊、 马老师， 今日 你哋班拉记。 內地傳媒評論時指出，要推動合作區金融市場率先高度開放，又指出十余年来橫琴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一定成效。橫琴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一定成績，但是服務澳門的特徵不夠明顯，與澳門一體化發展有待加強。澳門中聯辦表示，是中央支持澳門發展的重大舉措，將會為澳門特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注入新動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附近海域的一个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46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72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4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8点，升2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2蚊，升14蚊；阿里巴巴165.9，升1蚊。美团244.4，跌4毫；比亚迪股份273.2，升18.8；招商银行65.55，跌5毫；快手92.05，升1.9；李宁100.4，升5毫；小米集团24.9，跌5毫；中国平安60.4，升5仙；东岳集团25.15，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71，瑞士法郎8.499，澳元5.781，加元6.2，新西兰元5.554，欧元9.23。每百日元对港元7.0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638点，升510点。港金现价报16,92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47美元，卖出1,828.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中交通意外，鸭脷洲桥道去海怡半岛方向近住深湾轩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香港仔警署噶。鸭脷洲桥道去海怡半岛方向近住深湾轩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香港仔警署对出。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大约系4分钟，咁仲有车龙噶，咁而家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咁重复多次啊！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的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伟业街去翻观塘道咧都系受影响，车龙排到去启福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 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渡船街、东莞街尾窟、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多谢二十四位香港残奥代表嘅坚持同精彩表现。 魏家全、 谢佩婷、 钟美娟、 曾天赐、 任国芬、 邓宇泽、 朱文佳、 陈浩源。 希望市民继续以行动来支持香港的体育发展，多做运动。 香港电台第一台 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的努力。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回来可以直接回家，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一套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嘅年代大剧。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感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大江大河，9月6号起，每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二台话你知。 椰丝球是印尼的传统糕点之一，起源于爪哇岛，主要是用糯米做成，里面会包住一些椰糖做馅。 做法是将糯米团包住一块片状的椰糖，再搓成球状，然后用水煮熟，跟住沾上椰丝，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传统的椰丝球是绿色的，是因为用了巴兰叶的汁液整成，善用天然色素之余，更加多了一种独特的香气。 不过现在就越来越多新口味，例如加入不同颜色的番薯汁，变成橙色、黄色或者紫色的椰丝球。 而外面那层椰丝会带有一点咸味，配搭椰糖馅料，吃起上来就会甜中带咸，味道层次更加丰富。 原来印尼人会将新鲜刨好的椰丝拿去加盐清蒸，这样就更加可以带出椰子的香味了。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一的早上11点13分，31度几温，相对湿度 66%， 今日天晴，日间酷热，稍后云量增多，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说文解字，主讲马连，马老师。 早晨马老师，介唔介意我 黐 你少少啊？ 黐 你少少啊？ 个个礼拜都黐你少少噶啦。 我礼貌上都要问佢嘅， 唔需要。 点解佢又话我哋唔尊重佢啊？唔准笑，唔准讲嘢，咁样啊嘛。 都死几难嘅。 好，今日咧 我讲嘅咧就系广东话与英文，其实好多场合之下咧，已经融为一体，同埋甚至咧，如果你系要揾一个中文字去代替佢咧，我真系唔识啦。 咦、okay ？ 香港人咧， 通性英文 系啊，嗱，即系已经融入咗去 啊。 例如话， 系 啦，你又谂到啲咩例子啊？例如话，马老师，我要 pat 你。个 pat 字都系英文，系啦，但系好少人会用投诉噶吓，多数话我 pat 你咁样吓，呢、這个可能冇咁直接。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阿、马老师啊，帮我 call call 架车啊 ，call call 架车。如果你话用中文，反而会少之嗬， 冇啦，真系 少。喂，同我 call 架车 ，call 个的士，多数都系叫个 call 字，系咪？ 或者 call 啊，小张张翻学， 系啦 ，call 佢 ，call 佢起身咁样。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仲难揾中文字代替，你帮我 WhatsApp 啊 ，Sarah，WhatsApp 中 文点咧？ 冇中文， 冇中文啊， 直情冇添啦。 连我家人系一啲上一年纪嘅，佢都识得讲 WhatsApp， 我教咗佢好多次。 系啦，我琴日努力提问自己啊，如果我要用中文。我真系谂唔到、啊。 私信咯、 啊。WhatsApp 系咪冇 中 文噶？呢一、 啊、 个 app 嘅名嚟噶嘛？ 系、啊、 app 嘅名嚟噶吓，系啦、 啊， 系冇错。咁、我哋只不过系提一提呢、這个 app 嘅名噶咋。 好啦，嗱咁另外有啲咧，即系我哋好多年直至而家咧，都已经系非常之惯用。你一阵间一点后留低 ，O 唔 OK 啊 ？O 唔 OK 呢样嘢咧，又系一个英文，同埋已经系。好难揾中文去代替， 得唔得啊？你 O 唔 OK 唔止啊，得唔得都？ 但好似个 O 唔 OK 就 O 唔 OK 仲多多样嘢， 好阔嘅 OK，OK 好阔 系啊， 系啊， 乜都得 OK 啦。 你觉得马主角人点 ？OK 啦， 要有个拉住，真系要有个拉住。 唔系啊，仲有阵 O OK 啦， 所以你一定用到咯。 系啊， 系 咯 ，OK 啦，其实真系 OK 啦，咪即系唔 OK 咯，又或者佢系 OK 啱啱好， 勉强 OK 系啦，五十分 系啦 ，OK 就唔系完全好好嘅。咁另外就係话有一个英文字呢又系名词又系形容词就系、是、个 friend 啦、 哦。 你同佢 friend 㗎、啊、我同佢几 friend 㗎佢系咪你个 friend? 佢梗唔系我 friend 啦佢咁贪小便宜。 啊、 你讲唔系话你呀、啊啊、我知道你会问我即刻。兜咗， 唔系应该唔系我嘅， 系啦，你觉得系咪啊？ 佢系贪大便宜，佢唔会贪小便宜。 啊，另外咧，文章里边咧亦都提到有一个咧，都几得意嘅， 系 外国人唔识讲嘅英文，我哋香港人都用紧，知唔知咩例子？ 外国人唔识讲嘅就唔系英文啦， 对唔住， 我谂下先， 佢又真系用英文写出嚟 嘅，用英文写出嚟嘅，但系 第一个例子 ，C H O K chok。 错，你好错。 嗯，外国人唔识嘅一个字， 系 音音拼嘅啫嘛。第二个字， 自己作出嚟。 H E A he， 你睇下马小强几错。 嗯， 我唔系话你 he 下， 系 好啦。跟 住 我话完佢，话完佢之后咧，佢唔锯个锯字咧， 锯系咪中文嚟嘅定广东话？ 点写啊，老师？ 英文锯 锯字点写啊？ 点串啊 ？K。 G-U-R 嗱呢个咧系啦，我都系睇网上有一个人教人教外国人讲英文嘅，佢咁写嘅啫。G-U-R 系锯唔锯啊？ 锯唔锯？你锯唔锯？但你明噶噃？ 锯啊！ 你明噶嘛？系咪先？ 但锯又系点解咧？ 锯咪系顺气 咯， 顺 气， 顺气咯， 顺顺气。 你锯唔锯啊？ 锯晒啦！ 马小强咁红，你锯咪锯？锯，佢咁有 talent， 佢红得几耐？ 喺度摆得几耐？仲有一个字 啦， 马小强做嘢会唔会好扯啊？ 哦 ，C H U R， 扯咧就系话好尽力啦，好搏命啦，等等等。 扯我觉得有少少负面啫，即系好似 over 咗。我你阿 Yu Yu 点睇啊？ 扯啊！睇下你，你使唔使咁扯啊？ 系啦，少少负 好少啦，我就算有都好少。 扯唔扯都 OK 嘅，但有啲人都会形容自己噶，我会扯你噶， 我好扯噶做嘢。 我讲噶，我做嘢好扯噶，都有嘅。 咁所以今日咧就系讲嘅一种就系英文变咗中文用啦，一种就系外国人唔明，但我哋都用紧一啲嘅音拼，譬如 chok 啊、he 啊、锯啊、扯啊咁样，都几特别嘅系嘛。咁所以啦，阿马老师麻烦你。可唔可以用头先 chok he ge che 做一句句子，包晒头先嗰句？ 马老师做马老师个样又唔错，做嘢又 he， 仲有咩话？ 锯 系啊，所以系啦。 做嘢又唔扯，佢如果红得起嘅话，我都唔锯。 哇！你真系出口成文噶、啊， 都系你系噶， 都系衰嘢啫。多谢你刺激到我。 你讲啊，你 唔准用我个名。 你快啲到你。 好熟嘅。 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啫。 细路长，你系咁扯小张张，其实小张张一啲都唔锯。啊！佢中意咧就 hea 住嚟玩嘅，你又错， 仲有一个错字、哦， 我咪讲紧咯。你系咪错住道气 啊 ？OK 啊，都好啊 ，OK 啊，都系嘅，金都系都几好嘅。 喂，有一个字，我觉得都系好多人用英文讲嘅 ，OT。即系你 讲系开 O T 啊？喂，你今晚 O 唔 O T 啊？ 又系冇乜中文代替， 加班咁就 你好少话加班 啊？你会唔会加班啊？啲人话咩咩叫加班？ 加班有冇加班费？以前工厂五六十年代可能有 嘅， 但系而家真系讲 O T 噶啦， 甚至譬如话好简单嘅 office 都系啦。 系啊， 喂，佢喺边啊？佢喺 office 咯， 系啦， 佢喺办公室。 有一样都依家俾少人讲嘅就系 fax， 喂 fax。啲张单俾阿陈老板， 嗯、 你好似话诶传真张单俾阿陈老板， 唔该你同你收你 fax fax 啲屎咩？你唔该你 fax 啲屎俾佢，咁系咁讲，即系 O 唔 O T 啊？你 fax 唔 fax 屎啊？咁样 你肯定，我系咪我 fax 啲屎俾佢？你 O K 嘛？ 我 fax 啲屎 收紧啦，收紧屎 fax 唔 fax 屎啊？ 收紧。 说文解字，主讲马连啊，唔系马老师。 好啦，到下半部分呢又交俾马老师啦。 嗱、嗯、喂，有两个即係啲称呼嚟嘅称谓嘅，咁睇应该好浅嘅啫吓。把拔你应该知系咩啦？ 咩咩咩？ 把拔啊？边个把？边个拔啊？唔知喎。 把鬼我知。 把持个把。 系拔咧？ 拔地而起，拔河个 把拔。 系啊，一种称呼嚟 嘅。baby 啊？ 唔系。 唔系，嗰个系鼻北北鼻啫嘛。 系啊。 系啦、 啊，呢、 這个 系把 拔。 系啊。 称呼嚟嘅。 系少少嗰啲。细路仔，爸 B 啊， 爸 B， 爸 B， 爸 B， 我爸 B， 爸爸， 国内定台湾啊？ 台湾， 台湾， 爸 B 就系爸爸，即系啲嗲音嚟嘅。 咁妈妈咧？ 妈妈，你估下？ 妈 B 唔系， 妈妈， 妈妈， 妈妈， 妈吓，麻醒个麻，妈妈就系妈妈咁嘅意思啦。 嗯， 好冇？ 系 系啦，咁嗱呢啲嘢咧，你哋就记住啦。其他无谓嘢，我讲过咧，就千祈唔好再记，唔好再讲。 你讲嗰啲嘢冇有谓噶噃，你全部都无谓噶。咁我哋咪全部抹晒佢。 嗱，你哋再嘈咧，我会同你哋切八段。 哦，切八段即系断绝关 系。系啦。 点解要切八段咧？切七段得唔得？ 系啦，点解一定系八段？ 嗱，有几样嘅讲法，因为咧喺呢个系由台湾即系绝交分手嘅。但系因为咧个分字咧，佢哋觉得咧讲出口咧就好难收翻，就 咁切八段就可以收得翻嘅咩？ 八刀 系 即 系 八刀系啦，咁同佛偈都有关嘅，系啦，就系有佛教咧有讲八种嘅 因缘， 系啦，有贪啦、痴啦、 贪嗔痴， 系啦系啦等等嘅。咁仲有一样嘢，因为咧台湾人咧就系好兴嘅，佢话。如果你握住个手咧，十只手指， 即 系十指紧扣， 系啦，紧扣啦。你搣咗个四只，仲有两只，就扣住啦，就唔好即系留翻少少嘢。 切八段，即系八只手指，即系仲有两只手指公扣 住，扣住，仲有机会翻转头嘅。好啦，小张张你咁巴闭， 我冇话我巴闭啊。你同我有冇话我巴闭啊？ 冇啊，我哋今日你 系 静啲。 佢系咪幻听啊？佢系咪有幻觉？我几时又话我自己巴闭？ 其实几首歌系 同埋你同我想问你，呢个老师佢块面长，所以佢口罩永远戴唔到个鼻嘅，你觉唔觉得？ 我知啊，我已经系我成日都觉得好辛苦，唔知点解讲讲下个佢就会跣。 个块面太长， 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系咪真系因为块面太长？ 你试下睇马会有冇啲卖俾马嗰啲咧，可能会啱你用。 两位 马嘅系眼罩，就唔系口罩，佢都要戴罩。 两位，请翻去切八段先。 好好好好， 作咩啊？ 好 作 句 咯。嗱、 啊， 你系咪想作文啊？ 我想同马老师切八段，然后逐段掉落海。 我想同马老师唔单止切八段，连嗰两段都切埋， 最细嗰段都切埋。 好短嘅咋，都要切。 好得意啊！吓。 哦，唞得先啊！歌名叫做打打打打。 用 梁祖仪。 阿里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玛丽国为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对我选家。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日课团歌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想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打打打打打打打，系啦，咁啊马律师我啊打晒噶啦， 我都打晒啦， 冇错啦， 系。 好，咁啊翻嚟我哋说明解字下一部分噶咯噃。 好嗱，我觉得咧小张张同阿细路长或者田国阳，你哋两个好麻吉啊。 哦，讲过啦， 记得好 系 讲，依个讲过， 我讲过啦， 讲过啦， 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唔紧要， 好，咁我继续啦， 所以我哋真系记得噶， 记得， 收翻，我收翻，嗯、你哋梁小章，我作句，梁小章、嗯、你态度差， 啊， 田国扬你学习更加不用心， 系， 你们一定会成为社会上的老蛇， 嗯， 老 loser 啊嘛，你都教过噶啦， 系啊， 系啊， 教过， 全部教过噶啦， 吓、 啊，你闹我哋噶嘛呢啲， 系啊，我哋记咗仇，我哋好记仇噶， 我哋好记仇，所以你咪记得呢啲嘢咯， 记得晒啲啦。 老蛇嘅相反词有冇教啊 ？Winner。 是不是即是 winner? 運 勝利者是不是 是啦 winner 咯。 我老蛇就是失敗。 因為你不覺得我們是勝利者，所以你沒有教我們。 是啊，你沒有教那些好的東西。 你經常說我們是老蛇老蛇嘛。 是啊。是啊，真的。我們試下估好不 好？好啊。 winner, 運啦。 接近。 真的 真的 真的是。 運啦。 運腦。 不是。 都是用過這樣的拼音的。 都是台灣的譯音。譯音來的。其實大家很熟的了這個字。 嗯，唔知 winner，winner， 我哋 winner 乐队 系 啦，佢真系用 winner 乐队个 winner， 系啊， 系啊 ，winner， 系 啊， 因为 winner 嗰队系 winner 嚟噶嘛， 系啊 ，winner， 系啊，开头系 loser 嘛，系啊， 系， 即系以前叫老蛇，老蛇乐队嚟啦， 冇错， 好嗱，听住咯，有一个咧，佢哋叫做香港啊，又话啲嗰啲叫做网络打手， 嗯， 台湾都有网络打手。佢就係叫做遠軍，遠軍表妹個遠軍。 嗯、 今次考下你哋，點解叫做遠軍呢？ 嗯，我估，因為好婉轉嘅一個軍軍，即係一個人啊嘛。 係，唔係你用翻 表妹、啊、 普通話個諗法去諗。 遠軍啊， 遠軍誒邊個遠邊個軍啊？ 遠軍表妹 啊，遠軍表妹嗰、啊、個係 啦，因為台灣好興睇瓊瑤啊，遠軍亦都係佢哋嚟講咧，就係表妹咁。 遠軍表妹真係好熟嘅，睇開外就 算。咁啊，點解叫遠軍呢？ 遠 遠軍， 嗯，係咪同音譯有關啊？ 有關有關。 遠軍沒什麼， 嗯， 想不到。 係啦，其實遠遠軍咧，普通話就唔係遠軍，係環 軍， 係啦，就網軍。 咩？ 網絡 啊， 網絡，網絡嘅軍係啦，即係有啲寫手啦，係啦， 網軍 想即係講得温柔啲啊，好聽啲咧，所以就 佢哋就叫遠軍嚟代替佢， 或者叫表妹。誒，哇，又有表妹啦，咁嘅意思。 網軍即係 嗱呢個 扭得好緊 要， 扭完又扭，扭完又扭，所以唔係好知啊。 嗱，你又唔高興啦？ 我唔高興啊！老师啊，你唔好成日咁啦，佢一定有。我哋揾阿陈，揾阿陈医生 啊， 上次我揾陈医生。 系咪啊？点解成日都话我哋又唔高兴啊？ 佢有情绪 问题。我哋唔准笑。 香港人太大压力。 我都 觉得系啊，咩都唔满意我。 O K， 杨杨，请你 用远军啊？ 系 阮君嚟做作句， 系、啊，我哋都面对好。 我嚟先啦，好唔好？ 好， 有时看到网上一些不好的说话，不要太生气，因为有很多阮君在写一些没什么意思的话。 啊，呢、啊這个嗱、啊，我真系俾满分佢，啊，我要拍掌。 你冇幻觉啦，而家唔系，即系唔会觉得我嚣啊、招积啊，又针对 你 啊。 over 咯， 佢赞你，你就好好咁接受啦。 系咯， 如果唔系， 你又攞。攞啲嘢出嚟，好 呢样嘢， 杨杨， 我谂相信做什么事情也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嗯， 若果在网络上面有很多阮君表妹的说话，有时也不要太过上心。 系好，嗱，我都会俾掌声你。大家记住咯，呢一句阮君， 记得， 嗯， 知道， 知道，知道。 真系周围都好多表妹喺度 嘅，系嘅，明嘅。 啲表妹其实平时做咩嘅咧？可咁得闲咗嗬？ 我唔知 啊，我都真系，其实有啲人真系几得闲嘅嗬。 咁都系 得闲啊，坐咗 过下日神嘅，有时需要 系。搵啲嘢发泄啦，系嘛？ 吓都要， 唔知有冇发泄咧？ 系。 不过咧，我睇咗阿发哥啊，我唔知系咪真系佢讲。但我睇佢嘅網站咧，即係自己有段説話講得好。佢如果有啲人咧批評你啊，惡意攻擊你咧，咁你豪俾佢啦，因為佢可能鬧完你咧，佢會好開 心 嘅。咁你咪當做慈善，等佢開心下咯。 哇，係好正， 真係好高啊！呢個彈數啊，我唔識咁諗。係啦 ，OK， 好，十一點冇人聽呢個風騷爆人啦。沙一度氣温上到10.68%，今日好心理婆婆 嚟咗未啊？ 嚟咗啦。 今日 咧我坐喺出邊， 寫啲咩心理？如果大家一齐想玩下就等等，十一点半翻嚟就开始好心理婆婆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至今录得三宗喵变种病毒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哥伦比亚同美国抵港。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表示，三宗个案都冇病征，肺片清晰，无需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相信病毒冇流入社区。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其中一宗个案涉及从美国抵港的26岁学生，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他说已经接种疫苗不等于不会受到感染或者减低传播率，所以不应该再用免疫屏障的字眼，应该改为保护屏障。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科学数据显示，已经接种疫苗人士感染变种病毒，防御能力会减低，可以理解为出现抗药性，减低疫苗成效。政府今日起增设三间服务中心，为需要补交或者更正资料申领消费券的市民办理重新登记手续，其中设在大埔运头塘邻里社区中心的服务中心，朝早到场的市民不算好多，市民不用轮候就可以进入中心办理手续。有市民说，当局在大埔增设服务中心方便很多，流程过程流畅，又说是为长者的父亲办手续，指年轻人懂得网上登记，但是长者就有难处。阿富汗塔利班与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官员会面，联合国发言人说，塔利班领袖承诺允许所有有需要的人获得人道援助，并且保证所有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行动自由。塔利班主管政治事务的负责人巴拉达尔等官员当地星期日在喀布尔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格里菲斯会面。格里菲斯敦促塔利班保护所有平民，尤其是妇女、女童和少数民族。塔利班发言人沙恩表示，联合国代表团承诺继续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援助。 塔利班星期日公布規管大學上課的措施，要求男女必須隔開，必要時可以使用分隔鏈。有理想的情況之下，在理想的情況之下，女學生將會由女教師上課，如果不可行，就要由有品格良好年長男教師授課。女學生必須穿著長袍和戴面紗。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由境外輸入，廣東有7宗，雲南2宗，上海和四川各2宗，福建、河南和廣西就各1宗。新增的無症狀感染個案之中，有17宗由境外輸入，1宗來自廣州本土。廣州市當局說是透過密切接觸者的排查發現。內地至今有95,028人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89,552人康復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42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81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8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6点，升30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3元，升15元，美团244.2跌6毫，阿里巴巴166元，升1元，比亚迪股份269元，升14.6，招商银行65.35跌7毫，快手90.75升6毫，李宁100.4升5毫，小米集团24.85跌5.5毫，中国平安60.3跌5仙，盈富基金26.64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4，人民币6.455，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594点，升466点。港金现价报16,9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57美元，卖出1,82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但系现场咧就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就系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咁较早前鸭脷洲桥道去海怡半岛方向，近住深湾轩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鸭脷洲桥道去海怡半岛方向，近住深湾轩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又有车龙了，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月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嘅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谨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梁荣忠、 Kitty、 阿欧、 Barbie、 小白，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一年里面边个早上？ 人生之中任何阶段 都会听过这个名字，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永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屋企冲完个靓凉，洗完个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张饭台前面，动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同埋一根菜心。呢、這个 moment 喺呢几年里面呢，系我最丰收最快活嘅时刻，同埋每晚最期待嘅时刻，真係好丰收㗎。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心理测验婆婆， 系李婆婆， 心理测验婆婆， 我唔系心理测验婆婆，我系李婆婆，系好心理婆婆， 好心理婆婆， 我个名叫做李好心，嗯、 好 啦，好心理就叫 Sam Lee 啦。好啦，咁我想问一下两位啊，啱啱过去咗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话，又做咗啲咩嘢啊？ 我啊，抄啊抄，抌啊抌， 系啊，好啊，两日啊， 抄 啊抄，哇，抄咗两日，我 咪 好攰咯， 抄一日啫， 抄一日， 另外嗰日。在天台晒了一阵太阳，享受一下阳 光，咪、啊、好咯、啊， 系、嗯、啊，偷得浮生半日饭啦、啊。咁你呢？ 我星期日陪咗妈妈一日， 咁乖啊，睇唔、 啊、 出、 啊。打麻雀啦， 打麻雀啊，系佢、 啊、 陪你定系你陪佢、啊？我都觉得系。咁啊，其实系你陪佢。 阿妈呢只唔系雀仔嚟噶， 系啊， 呢只蚊子嚟噶，你睇错啦。 佢食我食炸我。 阿妈唔系你食啊，我食啊。 系咪咁样啊？ 你哋将你自己平时嘅嘢投射落我度， 又我。太了解太了解你啊！ 可怜，我觉得你两位好可怜。 你成日陪你妈妈打麻雀噶，你都几乖噶喎、 啊， 打几多圈啊？ 打咗唔系好耐，我四点零打到七点零咯， 几好啊！ 第二朝 七点 零 啊 嘛， 卫生麻雀， 阿妈已经瞓晒噶，我帮你打得噶啦，阿妈，你 赚翻佢啲钱。 你哋好邋遢啊！ 系啊，急得你多啦！ 我真系想同你切八段， 真系好啊！我好开心啊！好啦， 又 话 好心理婆婆，坏心肠婆婆， 系啊，通常都系咁噶啦，讲话我好人噶，但系其实系好乞人憎噶嘛， 收到。 好啦，嗱，咁同大家系倾下偈嘅啫。咁其实好心理婆婆咧，都希望能够透过唔同类型嘅心理测验咧，等大家可以知道自己。 我想问下两位，其实有时会唔会话睇一啲嘅心理测验啦、题目嘅时候咧，你话咦呢、這个我哋以前玩过噶咯噃，但系咧你而家再玩咧，你会有唔同嘅答案 噶、 啊？ 会啊， 你有冇试过啊？ 试过，试过， 会噶。 你会唔会想试下玩一啲比较怀旧啲嘅心理测验啊？ 都想啊！ 因为点解我会想玩翻呢一个咧？我谂呢一个系人都玩过，但我竟然今时今日咧，真系拣嗰个答案唔同咗。 系、啊，会噶。 系啊，我哋可唔可以嚟做一个咁样嘅怀旧心理测验？ 好 嗱、啊。有一个心理测验是这样讲的，即比如可能是同一时间、又有人打电话给你，跟着个 BB 仔又喊、记不记得有一个心理测验？ 记得、 你做什么先？水又滚了， 是啦，没错啦、其实呢跟大家可以玩一下这个、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开始问问题了，正要去想去洗手间，怎么知道电话响了、 电话 个 B B 仔又喊、 B B 喊， 但是又发觉的就是呢个水龙头呢又未闩、咁但系你又非常之想上厕所，但系又发现个水龙头系未闩，但系咧好死唔死喺呢个时候嘅话，又有人狂揿你个门钟，叮当叮当叮当，好似十万火急咁样。下意识嘅行动，究竟你会想做啲乜嘢嘢先呢？就将呢五样嘢嘅话，如果最好嘅能够排先后次序，如果唔系嘅话，你只系讲第一样，你会先做乜嘢呢？分别就 系 有啲乜嘢呢？个电话响紧，系咁啊，有个 B B 喺度喊。跟住咧，你又好急要去厕所，仲、有个就系你个水龙头开咗未闩，同埋就有人叮当叮当十万火急咁样咧，系咁敲你嗰道门，系都要你开门。咁究竟你会做乜嘢先呢？ 我谂咗啦， 第一样 排埋次序， 第一样， 第一样、电话，喂，等等，摆低个电话， 啊哈， 跟住我开门， 系， 入嚟，跟住就闩水喉， 啊哈， 跟住就B B 唔好喊，抱埋去厕所， 系。抱埋入厕所 不过、 都是一个解决方法， 都是一个好的方法。我呢，我记得我以前呢、 以前你都记得， 我记得因为其实这个太熟了，成日都那时候成日玩， 我不是我没什么点玩过、这个、 我有玩过我那阵时候呢，我记得是、去安抚婴儿先的、但是我竟然刚才我玩的时候呢，我发觉原来我已经是去开门，为什么呢、我是开了门之后叫人来帮手， 当然了 都是一件聪明， 是不是叫人哋开咗门咧，除非咁，帮我闩咗嗰个水龙头。 除非门口嗰人系唔识嘅，譬如送货， 冇错啦， 咁我就唔会俾入嚟住啦。我就唔会俾入嚟住啦。 系，但系我就谂紧嘅就系我会咁咯。好，你拣咗咩？ 我仲喺度思考 紧，点解咧？ 但我第一样嘢，我就去咗厕所先。 一定 去，你想去厕所？ 冲入厕所？ 我唔会拣 自私嘅， 圈咗 去。第一个 就 系去厕所。你 唔系，我假设已经系 urgent 到爆噶啦，我就去咗厕所先噶啦。 原来爆都仲忍得一阵噶， 系就 爆都仲忍得一阵。 咁你系咪有病啊？ 系啊， 系唔忍得噶啦，佢嗰啲系。 我都话爆啦。 好。 咁如果你坐紧巴士，你冇试过咩？就算想爆，你都冇得爆噶啦。 我真系试过有一次啊，我唔知道你 正常嘅人几爆都仲忍得一阵嘅。 真係塞車，忍就好 urgent。去到太子，我好記得衝上一間酒樓嗰度。 哇！ 我腳震嘅，同埋好一陣子佢先可以放出嚟。 哦， 未試過咁樣，你試過未？ 我未試過， 我試過。我之前嗰日係唔舒服，我本嚟約咗個朋友，嗰時冇電話啦，冇手機啦，我約咗同學喎，咁啊約咗去九龍，我喺西環住嘅，我中間落咗三次車啊，落三，因為落完搞掂完上翻車，我係唔舒服，所以嗰陣我放棄唔再去啦。嗰朋友鬧我死啊，點解你唔嚟啊？嗰日我肚即係唔舒服咯。 我覺得咧呢啲咧，你真係唔好去到最後尾嗰一刻啊！當你一見到個廁所嘅時候，你就會賴。你会急，然心急冲入去，我都已经忍咗四个钟，但系就衰喺最后尾嗰一分钟，因为我试过有一次系咁， 有我好唔开心， 忍咗好耐，系我揸车，我就谂住啦，唔紧要嘅，揸车咪抌快啲翻屋企咯，因为咧我个人就好奇怪，好心理婆婆，我唔中意喺出边度开大嘅。你 係 咪 噶？ 好多人都 係 嘅，好多人。 咁所以我就諗緊，唔緊要啦，尤其是係呢啲啊嘛，係咪啊？細就話忍唔到啫，大嘅就你忍到 啦嘛。因為你總覺得都得嘅， 係 啦，仲得嘅， 冇錯。其實我去嗰個地方，我做嘢嘅時候，我已經開始覺得自己個肚谷谷啊，跟住咧有時苦咁樣，有啲。 有啲氣體 喐下喐下，要排出嚟。咁我同自己講唔緊要， 做埋嘢先， 都唔會做埋嘢先，做埋嘢再揸埋翻。我忍咗好耐。 因為你做得呢啲 job 咧，起碼幾粒鐘。 一定要忍。其實我做商場 show 啫， 都 係。其實講緊嘅就係個零兩個鐘到你就走得㗎啦。咁我有諗過嘅。 有冇覺得嗰日坐前面啲嘉賓揞住個鼻一路做一路睇？ 我見到啲人不停咁換咯。即係啲人會 點解今日呢個商場？呢個商場今日啲味道咁 開行啊，秋風。 再 搬幾把風扇過嚟， 咁跟住我就發覺啊，不如我做完曬嘢之後咧，咁我覺得既然都做完嘢啦，都唔好去啦，不如揸車翻屋企先至去啦。 我唔會，我一定去。 成件事我諗三四個鐘頭，四個鐘就冇嘅。 其實好唔健康嘅你咁。 我知啊，但係我唔想嘛。點樣先會去到一翻到門口嘅時候已經覺得哇， 失手 就嚟得啦， 城門失手， 冇錯，跟住就缺堤。 唉， 係啊，真係好核突嗰次，唔好意思嚇。好，咁你讲拣 我顺序拣咗啦， 系 去厕所先， 系 听电话， 嗯， 搞 B B， 系 闩水喉， 好 开门， 嗯，即是话咧喺我哋直播室里面咧，你就 系 会上厕所先啦， 啊、 跟住阿 Michael 厕所我最后嘅反围， 系啊，我都系， 因为我成日 觉 得 系唔使嘅，你有阵时你喺屋企啊嘛， 冇错， 是 自己屋企咧反而冇急 嘅，唔急噶。 系，反而咧，你去唔到厕所嘅时候，你突然间射急， 系啦，就是、所有嘅嘢你都谂唔到，你净系谂紧我就可以去厕所 嘅 啫。 反而屋企嘅厕所咧，你忍得几耐下嘅？ 系，咁你系乜嘢？第一样， 电话， 电话， 我一拎起，等等，摆低， 非常 开门入嚟，跟住闩水，跟住同 B B。抱起佢，跟住抱埋入廁所。 好，我哋即刻嚟啦噃嚇。咁啊，其實咧， 你咧阿婆婆， 我係咪就開門咯？ 跟住 係啦，開門叫人哋幫手咯。哦，之後嗰啲 開門嗰個人，因為佢喺門口啦嘛。 係啊， 因為電話個可能會收咗線，即係嗰個打俾你嗰個人咧，你咁耐唔聽咧，佢可能收咗，你唔知邊個啊嘛。但門口嗰個佢反正都企喺度，所以我就會聽咗先。 係，所以其實我玩呢個心理測驗，我又覺得有睇到大家嘅性格嘅，即係你哋就會係哇嚇好細節咁樣，就我做咩先做咩後咩點樣。咁其實我就會覺得從我自己嘅心出。系咪？我嗰阵时候就会系抱 B B 啦，因为我觉得 B B 喊我一定好紧要。咁其实都反映到嘅就系个人唔同咗啦。我而家就会开门求救咯。好啦，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嘅先后次序其实我讲出嚟咧，你都会知道究竟咧，在你嘅人生当中，你觉得乜嘢系最重要嘅？如果你系先接电话嘅，即系 Michael 啦，你系一个事业为重嘅人，工作咧俾你嘅成就感系最重要嘅。你咧唔系一个工作狂，但系你热爱喺职场。墙上创造自我的价值，生活中的重心就是工作，一忙起来你会废寝忘餐的、你是不是这样的？比起跟朋友譬如是走下街啊、吃下饭啊、跟情人浪漫啊，这样在职场上备受肯定以及自我突破满满的成就感是会令到你上瘾的、如果有一天你出现了霸道总裁对你说好你呢就我养你，你呢都不一定是要辞去工作而享受一些好好的生活的话，你都不制的、在工作上面的话你才是系最有活力 啊！ 系咪啊？ 恭喜你啊，刘先生！ 好啦，到你咯噃吓。如果系以前嘅我咧，系咪安抚婴儿咧？呢一种人嘅话就系爱情至上噶啦。冇情人嘅话，你系唔得嘅。因为咧，其实你最先安抚婴儿代表乜嘢啊？你唔舍得其他人难过啊！你系乐于从情感嘅交流当中咧获得正向嘅能量嘅。因此咧喺人生嘅道路上，爱情系占据首要嘅位置。失恋嘅你嘅话就会哭得死去活来，喺恋爱之中，你绝对咧就系一个最紧要摆喺第一位嘅。凡事咧将情人摆喺第一位，有乜嘢嘅行程咧都要往后延伸嘅，即系会唔会识嗰啲咁嘅人啊？即系最紧要嘅就系爱情至上啦。 我识嘅， 所谓嗰啲咩有爱情吓， 爱情大过天 系啦，爱情大 有异性冇人性。 只要有多少少嘅时间嘅话咧，你就会陪伴佢。冇情人咧，你就会觉得生活空虚，需要揾人陪伴噶啦。先上厕所嘅你啦噃，呢个就系阿马老师啦。自我为中心， 自我 self center， 我哋又叫自私， 系啦。以重视自己内心的感受，不过你都不算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但是非常之重视自己的感受，无论在任何的场合上面的话，你都不会轻易委屈自己的、 自己舒服了先， 是不是的？ 我告诉你 BB 哭， 你不会委屈自己， 我告诉你水啪啪声，我告诉你等等， 我要啡就啡这样好， 为什么你要说到这么衰？ 不知道、 我要去厕所就知道，我要啡 我要啡你给我啡这样能够将 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真实地反映出来，旁人羡慕你的洒脱，你能够做自己，但是也因为太过重视自己，常常只会做对你有利益的事，被人有一种莫名的距离感，这样东西你就要留意一下啦。 明白，收到。 好啦，山水龙头的朋友的话呢，哎呀，如果你揀这个呢，就是有钱万事足。 Money。 你只要俾钱我的话呢，这样就是我最大的安全感啦。如果问你工作是为了什么，答案就是赚钱。职场上面获得的掌声只是顺带的啫。你更加你会为实质而得到金钱的报酬而不惜代价。因为有了钱，你能够心无旁骛地去做其他自己喜欢的事。对于生活呢，亦都不会营营役役的噃。金钱俾你有一定的安全感啊。边个话钱是买不到快乐的，当你买到一间很漂亮的屋，一个很漂亮的跑车，不需要为钱再担心，亦都是想离开一些生活，很多的东西的话，你都会觉得的就应该是用金钱来堆砌的，如果你是选这个山水龙头。那 天呢，我看了一个，就是阻你十秒，那天看了一个真人真事，我唔记得边个国家有个女士咧，佢中咗六合彩之后咧，唔系六合彩啦，即系佢哋唔系叫六合彩啦， 彩票啦， 彩票啦，中咗好多钱啊，两亿几啊，但系你知唔知佢使唔使忧郁到自杀啊？ 点解啊？ 佢话嗰个嗰啲钱咧害咗佢啊，令到佢跌入地狱嘅生活。第一，因为好多人问佢攞钱啦，第二就系佢攞咗好多钱去捐俾人，但系捐得俾呢一间机构，又到嗰间机构话你啊，咁梗又话唔公平啊，又做咩？即系好多嗰啲是是非非咧，系以前冇嘅，即系令到佢最后佢系剩低一小撮钱啦，即系仲用咗好大橛，但系佢都已经顶唔顺啦，去自杀死。我真系觉得好难明白， 悲哀啊！ 即系话原来钱，正如头先你所讲，钱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啦，系咪先？靓车啊，靓楼啊，或者去到衣食无忧啊，系啊，捐钱帮人。原来佢到最后佢跌入地狱，即系嗰个彩嗰、那个彩金令佢跌入地狱。 啊，好值得深思。 好难明白，原来人生真系不是一定嘅。 所以即系我哋永远都知道嘅就系金钱咧，就唔系话万能嘅，但系咩有嘅唔系冇钱嘅话就万万不能啊嘛。但系其实大家都知噶啦，但唔知点解都要嗬、去牺牲自己有好多嘅时间嘅话，都系要为咗呢个万恶嘅金钱。好啦，到最后尾啦，系我啦，先开。友谊至上，朋友咧多多，亦都够义气啊！吓，朋友友情喺你嘅人生扮演住非常重要嘅角色。乐于结交新嘅朋友，偶尔亦都同啲旧嘅朋友嘅话咧，会系有更新一啲自己嘅近况。即使系忙碌嘅生活咧，塞咗有好多嘅朋友聚会啦，又或者系朋友遇到困难咧，你一定会帮伸出援手去帮忙嘅。当一个良好嘅情绪垃圾桶，或者系陪对方。会去玩下散下心啊，咁样够义气嘅你嘅话咧，唔会认为呢啲系一个麻烦，反而咧系会好珍惜同朋友相聚嘅时光。 哇，真系一个好朋友、 心啊！ 原来佢真系一个好朋友，我以后唔敢得罪你啦。 原来你真系好自我中心，以后唔敢指意你，啱唔啱啊？系咪先？ 原来你真系一个事业心好强嘅人嘅，所以我要多啲鼓励你啊！ 像无尽绿色的种下，似月满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保佑，像横越大海的白浪，似最压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似是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回望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 尝试找这一晚。 今日叫做初恋，我哋系主持梁咏琪啊。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7%。星期一嘅晏昼快到12点啦。今日有阳光，酷热，稍后转渐多云啊。 像无尽绿色的仲夏，似月满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宝印，像横越大海。醉鸭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似是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声放雨歌，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轻松，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晚，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由你做决定。 彭话佢将会向卡塔尔表达对支持撤离行动的感谢，并且会讨论与土耳其共同努力，争取喀布尔机场全面恢复运作，以便向阿富汗民众提供紧急人道援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附近海域和西北太平洋的两个低压区分别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附近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20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8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8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6点，升30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501.5升13.5，美团242.8跌2蚊，阿里巴巴165.6升7毫，比亚迪股份269.2升14.8，快手90.5升3.5，招商银行65.35跌7毫，李宁100.6升7毫，小米集团24.8跌6毫，中国平安60.3跌5仙，盈富基金26.64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5，英镑10.77，瑞士法郎8.499，澳元5.781，加元6.2，新西兰元5.554，欧元9.2287。每百日元对港元7.0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23。日经平均指数报29,635点，升507点。港金现价报16,9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65美元，卖出1,826.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多谢24位香港残奥代表嘅坚持同精彩表现。 刘慧欣、 梁玉荣、 黄君衡、 谢德华、 杨晓林、 何婉琪、 廖永彤。 希望市民继续以行动来支持香港的体育发展，多做运动。 香港电台第一台 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的努力。 国剧830，大江大河，一套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的年代大剧，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感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大江大河，9月6号起，每晚8:30，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真正的快活人是怎样？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他更快活，咁你就是真正的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放松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翻嚟第二 part 心理测验， 冇错，又有好心理婆婆喺度啦吓。好啦，我想问一下咧，呢个咧啊情景题，两位其实咧中唔中意落雨嘅？ 即系睇心情嘅啫。其实 我都觉得系啊， 同埋你嗰个心情好咧，落咩都得嘅。 同年纪有冇关系啊？ 又唔关事啊。 哦，你不嬲都唔憎落雨嘅。 因为我心好心你婆婆，我分享下吓。 好啊！ 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仲系卜卜脆咧，我好憎落雨。一落雨咧，因为我唔可以出去晒太阳、 哦， 我就会觉得落雨咧就会令到我又要留喺屋企啦。 阻住晒时间， 乜嘢都唔做得，咁我好唔开心嘅、嗯。就算系翻工嘅话，我都觉得落雨咧湿诶又诶污糟邋遢啊，啲地方又落雨湿湿啊，好唔舒服咯。嗯、但系到我咧年纪咧越嚟越大咧，我就发觉其实落雨有落雨嘅浪漫。 系啊， 同埋唔知点解你觉得咧？如果系嗰一日咧，就算系你放假落雨，你可以喺几好地咁样瞓下，你会觉得嘅就系一啲都冇浪费、 啊。 所以咧，实际上咧冇样嘢必然， 冇嘢系。 系睇你心情嘅，譬如你中意嗰个人咧，佢讲咩你觉得好笑啊，好听。你唔中意嗰个人咧，佢讲咩好乞人憎嘅，讲啲好衰，即系咁。 你讲啲说话有骨吓，系啊，我少少啃啃 我唔觉有骨嘅，点解？ 系嘛，我都系鱼骨啫，我受得起。 啱唔啱先？ 非常系，我觉得你讲得好啱。 你中意嗰个人乜嘢都得， 系 你唔中意嗰个 人系乜都唔得， 即系见到 佢 坐 佢喺度呼吸，你都觉得佢衰鬼。 冇错，系啊，你就听到佢个名字你都憎啊。 冇错， 系啊， 冇办法， 辛苦你哋， 大家咁话啦，系咪？我讲紧你啊，其实，我就听到马少强个名字我就觉得 火滚啦， 唔系嘅，又冇。咁你咧，对于落雨有啲咩感觉啊？ 而家 由细到大都系 呢几年啦，即系又老咗啦。最好就係個天黑掹掹傾盆大雨， 唔係啩？ 係咪啊？有㗎。 點解啊？點解你中意傾盆大雨？ 你會覺得佢好似洗到啲嘢乾乾淨淨。我有啊，我訪問過有啲朋友，佢話好中意， 好中意 狂風暴雨。 係啊，特別我喺屋企嗰度望出去咧，哇！我覺得兩個世界。 行雷閃 電。咁你屋企啫，如果你喺街等緊巴士，你就覺得好受罪㗎啦。嗱，我又唔會話真係好中意，我只係覺得。如果你是一个不是揼紧雨的地方呢，或者你都仲会可以接受，但是倾盆大雨呢，我觉得唯一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没那么热，落完之后呢、天气真的会好像洗干净了，同埋会清凉返啲。 你有没有留意过，如果是真的倾盆大雨同埋狂风暴雨呢，闪电之后呢，你那晚特别好瞓的。 我是。 知不知点解呀？ 不知。 因为其实是将一些就是负离子呢、我哋成日都讲緊话，即负离子除了可以整直头发之外、其实呢是可以令到你好瞓啲。因为电离子的关系、就会令到佢咧就哇觉得好舒服啊！今晚唔知点解瞓完，最衰嘅就一句说话系咩嘢？瞓完等于冇瞓啊嘛！但系如果你喺一啲狂风暴雨嘅情况之下，你瞓醒，你第二日朝你觉得话、哇，好似 newborn baby 咁样噶， 好叻啊！你 有冇呢种感觉啊？冇，我只不过问我点解会系咁样嘅咧？咁睇下十万个为什么咯。 OK， 好啦，大家对于落雨嘅感觉都好唔同啦。咁如果你真系落雨啦。落即系喺你搭紧车，突然之间咧，你落车嘅时候发现咧，外面落好大好大嘅雨，但系好不幸啊吓，你冇 大 车， 最错呢啲 系啦， 即系头先明明冇落雨嘅，我就嚟落车佢就开始落， 冇错啦，你系咪好嬲？跟住咧，你由车站去到你屋企嘅话咧，其实徒步需要十分钟嘅啫，请问你会点做咧？有四个俾你拣 ，A 唔理啦，跑翻屋企 ，B。啊，不如咁样啦，喺附近睇下有冇啲遮卖啦。买完之后嘅话咧，跟住咧就开呢一把遮撑伞回家。而 C 就系联络屋企人，等人嚟接你。呢、个比较旧啲啊，以前都有噶。 点解会分新旧？ 以前接放学咯，以前我有试过接放学噶，系啊，落好大雨，突然之间落好大雨，屋企即系学校咪就唔俾你走嘛，跟住叫你屋企人嚟接你噶。 细路仔 有分新旧系咪啊？而家应该冇啦。 而家 啲司机喺门口等 姐姐又嚟接， 系咯， 系 啦、而 D 就系避雨。吓， 呢四 个 答案 大先， 我都试过喎， 我都有啊，所以好难拣噶啦。重复一次吓，你落车嘅时候先突然发觉咧，外面倾盆大雨，但你冇大遮啊。从车站翻到你屋企咧，其实只不过需要十分钟嘅啫。请问你会点做咧 ？A 唔理三七二十一，跑翻屋企 ；B 就喺附近嗰度咧买翻一把遮，跟住咧就开咗遮，慢慢行翻屋企；而 C 就系联络屋企人，等佢嚟接你；而 D 就系避。 我就唔会联络屋企人嘅啦，费事麻烦人。咁但系咧，你话如果买把遮，我都试过。但系如果你谂住今日全日都喺街咧，我就会买啦。但系如果你讲得十分钟咧，我就会等，即系我会第四个。 啊哈，你都会避雨， 我会避一阵。 好，你拣避雨，我拣跑翻屋企。 其实我系喺呢两个度， 我都系一系跑雨，一系 我就唔怕俾雨揼嘅。虽则有啲人讲话，而家啲雨唔好俾佢哋揼。 因為都係酸雨，係啦。咁但我又覺得冇所謂，因為如果你揼到濕曬嘅話，你翻屋企你沖個涼啫嘛， 沖涼洗頭。 你話除非話我而家我係翻緊工，就唔係咁講啦。翻工我一定係避雨啦，係嘛？ 但你唔買把遮？ 翻工如果係好趕時間咁，咪買把遮咯。 但係翻個問題就係話，有時咧你未必揾到賣遮嘅鋪頭啊，即係你唔係想買就有得賣，即係你想截的士唔一定有的士噶嘛。 啱啊，好，咁你揀乜嘢？跑。Michael， 我揀企喺度避雨。 好，我都係揀避雨。你係跑係咪？好啦，呢一個心理測驗究竟係測啲乜嘢咧？其實係想話俾你聽，十年之後嘅你，你覺得 做緊咩咧？ 會係一個點樣嘅人？ 哇， 好犀利啊！嗬， 我都係咁 嘅，你都 OK 嘅。我諗你十一年到啦，擺到。 哇，恩赐嚟噶喎，嗰一年系 过啦之后， 过埋双运节 就搞掂啦。好，而 A 嘅你嘅话咧，你系一个匆忙过人生嘅人，希望事事咧都称心如意，但系咧有用蛮力硬干嘅一面啊，即系其实有时咧你 系 会好尽力系啦，死 即系明明咁大雨，你系都要吓跑， 冇错。因此咧，有可能会系因为周围嘅环境嘅缘故咧而难以顺遂，又或者系面临与自己咧想象所有所不同嘅现实噶吓，过住一个波澜万丈嘅人生系咪啊？ 波澜万丈即 系起起伏伏 上上落落，即系高山过山车咁样。 好少有一啲好平嘅路俾你行噶吓。十年之后或者会喺国外生活，又或者会以同现在完全唔同嘅方式去过生活。呢个咧就系佢预测你未来好可能。 其实你想唔想第时咧，即系退休咧，系过一啲完全唔同嘅生活？ 你而家嘅系咩生活啊？ 而家 你都觉得唔系人嘅生活？ 唔知啊，即系总之同而家完全唔同咯，即系住喺啲唔同嘅地方啊，见嗰啲唔同嘅人。 系啊， 我成日幻想啊，譬如啊，你有啲人而家移民咁样，其实你 系 过紧一个差唔多90% 唔同嘅生活。 啊、 你见嘅人、住嘅地方、嗰个风土人情系咪先？你全部嘢都唔同晒，人哋睇你个目光又唔同晒。其实真系嘅，其实移民即系嗰种感觉就系完全唔同咯。 需要好大勇气， 好大勇 气。 你话我去十年后去第二个地方生活，我都中意。 佢话或者会喺国外生活。生活又或者会过一啲同而家完全唔同嘅方式。 O、okay、K 啊， 你 中 意咁样， 中意到时你嚟探我咯， 唔会啦， 未必探到啦， 我未必啦。 你当时你到时嘅生活可能全日瞓喺度咧， 咁咪要去探佢咯。我会，你放心，我会嚟帮你， 唔使啦， 俾你。 到时你嚟到又闹我， 对唔住，仲闹我真系有时都几毒舌，对唔住啊！ 唔怕，我会照顾你嘅，但系我都唔系好好咁照顾佢，你咪，攞去啦，攞去啦，带嚟啊！唔好食咁多啦，你 抵你死啊！哎呀， 好啦，咁而 B 啊，有啲朋友可能会系拣 B 吓，就系会买遮嘅，咁咧就系为咗达成自己设定嘅目标咧而迈进噶噃。你系一个聪明过生活嘅人，会设定一啲目标嘅。其实我哋都会噶，系嘛？ 不过咧，其实咧，如果买遮，即系讲买遮咧，其实有一个唔系几好就系，成日每一次落雨冇带遮，又买一把，又买一把，跟住你就塞好多遮屋企。 其实我唔 系 好中意呢样嘢，我都有试过。 唔环保系嘛？ 唔系唔环保啊！ 我 攞 把遮做乜？ 同埋你永远咧，如果喺地铁口啲遮咧，塞系特别贵。 咁啊系。 系啊，咁啊赚你。 但如果你赶时间就真系冇办法。 同埋你嗰日有嘢做，你唔想揼湿身，你都系要买。 冇错，咁都有会拣买遮嘅朋友噶嘛？咁啊呢一种朋友。有咧会定立目标之外，并以高效率完成自己嘅目标嘅噃，睇嚟好似好能干，但系喺完成一个目标之后咧， 好似好能干啊，同你一样，好似好能干、 啊。系啊，外表望上去就 好 似系啦。 你咁用力做咩啫？你讲就讲啦。 好，喺完成咗一个目标之后，就会系赶往下个目标嘅，有住因为总喺度追赶而显得咧好急性子嘅一面啦吓。十年后嘅你嘅话，好可能会抱住崇高嘅理想啦，勤于建构你嘅人脉，提升你嘅能力，为咗要建构。靠理想的家庭而拼命都会继续努力下去的、 这个很辛苦、 这个好辛苦、我真的好想没选这个真 的很辛苦、 啊、 十年后还要在这里识人 还要 拼搏、啊、 但是 饮 饮食食 这 一 种人他或者不觉得辛苦呢、反而他会觉得他喜欢 这样、 就是、 我不想这样即十年后的我我就不是希望可以有个这样的 我选喜欢的朋友就见 好 不喜欢我这个望都不望 安妮是不是你喜欢的朋友 绝对喜欢 看看点啦，我觉得其实就算朋友咧，有时都需要去无全清嘅，系咪、 啊？ 断舍离 系啊，即系差唔多时候嘅话咧，唔好 都几有岁数，无谓委屈自己， 无谓委屈自己，亦都无谓委屈他人啦、 啊。 或者你都唔想见 你 咧， 做朋友，做朋友好想咩？ 想见你咩？ 嗱，你又讲 马小强河。 讲咪难讲啊！你拧个头做咩咧？一个又叻， 倾偈望下佢，佢又 咁。我谂呢样嘢系有来有往噶嘛。好啦，而 C 就系联络家人等人嚟接嘅朋友，又系点样咧？回首过往，过住后悔嘅每一天。 哇！ 你系一个想回应周围嘅人期待嘅人嚟噶，系会好在意周围嘅人啊吓。有住冇法决定自己人生嘅一面啊， 人哋叫你咁 咁 啊，阿爸中意你读呢个咪科，我唔想读都读啦。 我想做律师噶。好啦，咁样嘅你咧，十年之后或者会有好多嘅懊悔，谂住要系咁样，即系当时吓，咁 我 冇拣咁样就好啦。虽然系咁样，你都会觉得嘅就系、是，其实而家咁样都几好啊，并且会过住一啲平凡而安逸嘅日子，希望系咁啦。 其实你哋有冇受过人哋影响啊？以前 非常 我 有啦， 唔系事业啫，净系讲 事 业 上事业冇， 冇噶， 事业我冇。 系啊，我屋企人从来冇理我做啲咩，即系做或者唔做啊咁样。 我觉得我哋嗰个 generation 之前嗰个 generation。有时有啲系真系几好嘅，跟住佢 放手， 佢放手，因为佢冇时间理你啊。 佢都冇做过职场， 我屋企就会系，因为佢哋自己太忙，佢哋根本冇时间俾你。总之、就是、 你嗰个更加啦，因为有啲人觉得娱乐圈咧就唔啱，即系成日觉得好似大染缸嘛，啲人成日咁讲。咁、但系嗰时你做歌星啊，电视电拍电影就冇人即系干涉过。 有嘅，即系佢哋会提醒你咯。即系，但系如果你选择咗要行呢条路，你就要自己负责咯，自己负责。即系总之，佢觉得你唔好做一啲为非作歹嘅嘢，就已经 OK 噶啦。好啦，咁我同埋 Michael 就系拣个避雨啦。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过住自我步调嘅人生。 咩叫步调啊？ 自己嘅步调啊，即系自己嘅 pacing 啊，你嘅步伐啊。OK， 你系一个按住自己嘅步伐走嘅人，虽然唔系好受周围嘅影响，态度睇嚟好似好悠然自得，但系亦都有坚持嘅一面。十年后嘅你，或者喺表面上面会过住嘅同而家冇乜乜嘢唔同嘅生活，但系咧咁样嘅话，亦都系刚好系你所期望嘅生活方式，系唔系？系啊， 几好喎！你哋拣呢样， 其实我哋系唔想有风有浪嘅。我系好 enjoy 而家嘅，相信我哋十年后都仲系过紧呢啲咁样悠哉悠哉嘅生活。 我 怀 疑我头先拣错咗，你引导错误。 因为其实就系 佢话你引导错误，佢唔话自己拣错，佢系你引导错误，即系个错，永远将错处推喺人哋身上嘅。 所以咪要拣第一个咯。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越珍贵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越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 Be the man I wanna be 最近咧，我睇咗一个韩剧咧，叫做《Hotel de Luna》吓，咁啊都系一啲叫做悬疑啊，有少少灵异嘅故事啦。咁我就唔会剧透啦。咁啊，总之大家如果第时有机会睇就睇啦。咁但系里边讲到一样嘢，我就心谂啊，原来咧韩国人咧喺呢方面都同我哋中国人啦，或者香港人咧系都有呢类嘅。傳說佢係點樣呢？係冥婚，冥婚就係咧，佢開即係佢每一集咧有一個獨立嘅骨幹故事啦。咁嗰一集咧就開頭嘅時候咧就講一對老夫婦啦，就另外側邊有一個嗰啲叫做殮房嗰啲人咧，就幫個女仔就剪咗啲手甲，剪咗啲頭髮，擺一個紅色嘅袋， 一模一樣啊， 一模一樣係咪先？ 一模一樣 係 啊。 咁咧佢就揾個氣球升起佢，就話：好啦，阿唔知阿咩嗰個女仔個名咧，叫佢名，希望你揾到你嘅 羽郎君 啦，咁樣樣。但後來咧喺個劇情再後啲咧先講，原來呢兩個唔係佢爸爸媽媽。 哇！ 呢個就唔劇透啦。點解呢個唔係佢爸爸媽媽會幫佢做呢一樣嘢咧？咁樣咁 anyway 就係話，原來咧韓國人都有興呢樣嘢嘅。系啦，咁就后来终于有个男仔踩单车咧，因为 balance 得唔好，一跌低咧，咁就咦，点解个袋就执咗翻佢？咁跟住就嗰个叫 so call 女鬼咧，就跟住咗佢啦。咁但系其实个女鬼都唔中意佢噶，问题个女鬼都唔中意。嗱，你有冇谂过啊？即系 冥婚就以为系啊， 吓阳间嘅人帮我安排，边 个执咗你就要 喂，或者好似马小强咁嘅，唔应该对唔住，唔好攞你，一阵话我踩你，即系个好样衰嘅，唔系你吓，我收翻，我收翻，费事你又话 你都系，但我唔系讲你， 我收翻，我收翻，收翻收，我惊佢嬲啊，今日实佢爆 quota， 我都觉得系 差唔多啦， 听日就唔可以执， 有个样衰嘅执咗咁样，嗰个女鬼年青貌美，佢都未必中意，系咪先？即系咁咯。 即系你觉得呢一样嘢应该系相对嘅，即系就算你话系我系一个鬼新娘，但系我都应该有得拣系嘛？ 我觉得 我 觉得 路系啊， 系咪先？ 系啊， 或者俾一个白执到咁，吓无端端要嫁一个白咁样， 系啊， 咁咯。咁因为我 冥婚嗰啲唔知会唔会有出轨啊、抛小三嗰啲？ 点解你谂埋晒啲咁样嘅嘢嘅？ 我谂下啫嘛，做乜啫？ 我就會覺得其實冥婚可能都只不過是一啲儀式上面嘅嘢，係嘛？即係令到再生嘅一啲爸爸媽媽會覺得感覺良好啲，或者舒服啲，嚇咁樣啫。 好啊 ，OK， 唔使諗得咁細緻嘅，我又覺得係嘛？ 都係嘅。 OK， 不過就呢個就係都講到就係喺街上邊無論點 好點執嘢， 唔好點亂執嘢咯，係咪先？係啦。 今日你哋執唔執㗎？ 钱点样？即系你无端端有一张500蚊纸咁样 啊？100蚊， 我都唔执， 你都唔执啊？ 我都唔执。我嗰次发生件咁嘅事，我屋企嗰个屋苑停车场，我见到张500蚊纸喺地下，咁我就行去嗰个看更亭，其实相距唔系好远嘅，上望到嘅。嗰度有张500蚊纸啊，有人跌咗，我同佢讲声。收尾佢话俾我听咧，佢行到已经冇咗啦。 咁俾人执咗啫嘛？ 系啦系啦， 唔系灵异嘢嚟嘅， 唔系灵异嘢嚟嘅。不过问题就系话，其实都。 点解你会唔执咧？因为我会觉得如果系我，我个处理就会执咗佢之后，跟住交俾人哋咯，即系会交俾管理处或者 乜嘢咯。我冇谂 过 咁快俾人执走嘅，系啦。我因为如果我执，我就觉得好似思想上觉得好似对，即系总之唔好。 你唔系自己代买， 我宁愿唔执，叫人去处理佢好啲。 哦 ，OK。咁小强你咧？ 我好衰，我会执。 嗯哼，跟住自己代埋佢， 我 即刻洗晒 左手交右手， 嗱交俾你啦，又当消费券 嗱，咁系唔啱噶吓， 唔 啱噶， 知道 啊，应该要系啦，执咗所有嘅嘢，我应该要交翻俾警察， 警察叔叔 知唔知啊？ 收到，好啊，好彩有两位教我呢啲做人道理啫，我完全清楚， 你咁大个人都唔识，我都唔明点解 白活 一场，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增设3间服务中心，为需要补交或者更正资料申领消费券嘅市民办理重新登记手续。其中设在大埔云头塘邻里社区中心的服务中心，朝早到场的市民不算很多。市民不用輪候就可以進入中心辦理手續。 有市民話，當局喺大埔增設服務中心，方便好多，過程流暢。又話係為長者嘅父親辦手續，指年輕人識得網上登記，但係長者就有難處。另外有市民話，本身填寫嘅資料有錯，本來打算遲啲到旺角處理，後來知道大埔增設服務中心，而佢住喺附近，就決定到場辦理手續。巴西農業部表示，由於出現兩宗非典型瘋牛症病例，決定暫停向中國出口牛肉。東肉海產批發零售商會前秘書長鄭興表示，相信對本港冇影響。鄭興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巴西進口牛肉、豬肉等，佔香港進口凍肉大約四成，比例算多。他又指，大規模的入口商和批發商等通常會有兩至三個月存貨，以應付船運延遲等的情況。鄭興表示，若果巴西來貨有所影響，都可以從其他國家補充。阿富汗塔利班與聯合國主管人道事務的官員會面，聯合國發言人表示，塔利班領袖承諾允許所有有需要的人獲得人道援助，並且保證所有人道主義工作人員的行動自由。塔利班主管政治事務的負責人巴拉達爾等官員當地星期日在喀布爾與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副秘書長格里菲斯會面。格里菲斯敦促塔利班保護所有平民，尤其是婦女、女童和少數民族。塔利班發言人沙欣說，聯合國代表團承諾繼續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援助。塔利班星期日公布規管大學上課的措施，要求男女必須隔開，必要時可使用分隔鏈。在理想的情況之下，女學生將會由女教師上課，如果不可行，就要由有品格良好、年長男教師授課。女學生必須穿著長袍和大棉紗。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輕微至和緩東風。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34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85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8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6点，升30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2.5，升14.5；美团243.8，系跌1蚊。阿里巴巴165.7，升8毫；比亚迪股份269元，升14.6；快手90.6，升4.5；招商银行65.3，跌7.5；李宁100.7，升8毫；小米集团24.8，跌6毫；中国平安60.25，跌1毫；盈富基金26.64，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4，日元109.8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4，人民幣6.455，英磅對美元1.385，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對美元0.74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4。日經平均指數報29,661點，升533點。港金現價報16,940元，升1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5.75美元，賣出1,826.2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社会服务业教育及就业服务高级主任何伟业先生。 千祈唔好怀疑我哋青年人自己有冇天分，最紧要就系确定你系咪曾经都好努力过。社会上面有好多人咧，同埋政府咧都系愿意即系帮手嘅。 微电康光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光节目时段内播出。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骨名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翻嚟我哋会有片段人间。 看你垂头丧气，过去如何刻骨铭记，也应该舍弃，要将伤心处置理。看你逢场作戏，勉强谈情不忍后悔，武器痛得多凄美，共爱里漫游赤地，长满开的蔷薇，逐片枯死，远离尚有逆转时机，从头开始。当你不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觉知，思忆也无暇于白纸，从编写一次。伤有 拨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冻得去意，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哦、挂念难添置，让痛苦血泪停止，何苦抑郁不已。别感性地摧毁理智。 片段人间，奇缘。 我记住阿文，一个普通到唔能够再普通嘅名。我个样同我的名字一样，行出旺角，我谂起码半条街都差唔多咁嘅样。可能因为咁啦，我一直都冇女朋友，拍过几次散拖都系无疾而终。我开始有个感觉，唉，我可能一世都系咁噶啦。点知有一晚，嗰晚呢，我一个人庆祝完自己三十岁生日，饮咗啲酒，成身呢热辣辣。我坐喺码头想吹下海风，突然间留意到有个长头发嘅女仔都好似我咁一个人坐喺度，呆呆咁望住个海。佢个样啊，好似有啲唔开心，唔通失恋？但佢个样咁靓，点会冇人鍾意啊？就算真係失恋，都一定有其他人追佢啦。我一直望住佢，心里面有一种好想埋同佢倾偈嘅冲动。突然之间佢就起身，慢慢越行就越开，唔通佢想跳落去？我谂都唔谂，冲出好大声咁样嗌：阿小姐啊，唔好啊，你唔好啊！佢俾我吓咗一跳，令我嚟用好奇怪的眼神望住我话： 你话咩话？ 唔好咁傻啊，唔好咁傻啊！生命好宝贵，千祈唔好做傻事啊！ 我唔明白你嘅意思、啊。 你头先唔系想跳落去咩？我见你越行越出，我以为你、 啊、你以为我想自杀啊？我点会呢？不过都好多谢你喺呢个咁冷社会，原来仲有人肯关心人嘅。 哦，原来我误会咗，唔好意思啊。头先冇吓亲你啊嘛？ 冇咩人可以吓到我嘅。 哦。是呢啊，唔好意思，我想问下你一个女仔咁夜都唔返屋企嘅。我唔係八卦，我纯粹觉得你好似有啲危险啫，咁夜喺码头坐。 嗯，我比较乐观，我总係觉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如果真係有危险，就算日日坐喺屋企都会有事㗎啦。点都好，多谢你嘅关心。 哦，咁你又讲得有道理嘅。啊，系咧，讲咗咁耐，我都未自我介绍添。我叫阿文啊， 我叫做阿 May 啊。 你好，阿 May。 你好。 系咧，啊，肚唔肚饿啊？附近咧有间茶餐咧开24小时，嗰啲牛腩面几好食噶，有冇兴趣坐一阵啊？ 我夜晚唔食嘢噶。 吓，唔食嘢啊？ 你知啦，女仔夜晚食嘢好容易肥噶嘛。 哦，咁又系嘅。 不过如果你唔赶时间嘅，我哋坐喺度倾多一阵啦，好唔好啊？ 哦，好啊，好好好好。嗰晚我同佢差唔多倾到天光，最初见佢样坐到好似好忧郁咁样，仲以为佢啲唔出声嘅人。哇，点知原来熟咗之后，佢好多嘢讲噶，而且佢笑声真系好好听。同佢相处咗几个钟咧，我竟然有啲拍拖嘅感觉，好似有个女朋友咁，真系好开心。于是我忍唔住就问：系咧阿 May 啊，我哋可唔可以交换电话啊？不过放心，我正经人嚟噶，我唔会无端端打个骚扰你嘅，我会咧 send 个 WhatsApp， 可唔可以打俾你啊？咁你话可以，我先打嘅。你介唔介俾个电话号码我？ 讲你都唔信啊！我个人好奇怪，我唔中意用手提电话嘅。 唔中意用手提电话？ 应该咁讲啦，我唔中意一啲手机啊呢啲咁样嘅物品嘅，因为我觉得佢侵犯咗我人身嘅自由。 哦， 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心情，你个电话一响，你就要听。所以唔好意思，我系冇手提电话嘅。 O K， 咁屋企电话呢？ 我爸爸妈妈好严噶，我通常唔会将我嘅电话话俾人听噶。 哦，咁啊，咁我哋仲可唔可以见面啊？ 可以，不如听晚就喺呢度等啊。 好啊，好啊，听晚喺呢度等啊。 嗯。 单身咗几年，呢一晚我第一次有机会同个女仔咁距离坐喺度倾偈，咁开心。啊，真系第二晚我真系好开心，我心情又紧张。一早出咗街啦，未够钟，为咗轻松下咧，谂住旺角行一阵。啊，好耐冇行呢头啦，好多小贩啊，好多睇相啊，嗰啲又逼人。行下行下，有个男人突然间叫住我， 先生先生， 你叫我啊？ 系啊。 哦，睇相佬，梗系想揾生意啦。唔好意思啊，我唔睇相噶，唔使啦，唔该晒。 你唔好行住。 咩事啊？ 唔好介意啊，我想问一下咧，你最近有冇识到一啲新嘅朋友啊？ 哦，这个问题咁奇怪嘅，我正想话冇啊。咦，唔系喎，有喎。我突然间谂翻琴晚，我真系识咗个朋友，佢叫做阿May啊嘛。有又点，冇又点啊？ 我冇，因为咧，我感觉你身上有一种好奇怪嘅阴气，似乎同你最近识嘅新朋友有关。佢可能系另一个世界嘅人，你哋有接触，我惊你唔知，我提下你啫。 切，你系咪求其噏啲嚟吓我啊？等我帮衬啊，我唔惊。 你唔信？好。我想问一下，你屋企有冇玉做嘅吊坠？ 玉啊，我唔陀玉嗰啲嘢噶噃。 我话你听，玉可以驱赶任何嘅邪灵，保护你嘅平安。咁啦，见大家几好倾，我俾呢一个吊坠你，桃木做嘅，有同样嘅功效。嗱，未来嘅七日，你将佢放喺身边，最好冲凉嗰阵时都带住，咁就得噶啦。 唉，讲咁耐，你想我帮你买呢个桃木吊坠啊嘛？几多钱啊？ 此言差矣，区区一个链坠，我唔收钱送俾你。七日之后，你嚟话俾我听有冇用就得啦。 好啦，好啦，是但。 记住，留意你嘅新朋友，有可能佢唔系你想象中嗰一种人。 离开咗个摊档之后，我怀住忐忑嘅心情去到琴晚嗰个码头，喺度等阿May，等下等下，等咗几个钟，人影都唔见，唔通佢唔记得咗？唔通佢只系开玩笑，根本冇谂住再同我见面？唉，好失望，唯有翻屋企。今晚食完饭之后，好早就上床，朦朦胧胧啊，系真定系发梦？我听到有人敲门，咁夜点会有人揾我啫？我都冇朋友嘅，点解会咁夜有人揾我嘅咧？边个啊？ 我系阿May啊！ 阿May。阿May，哦，码头嗰个女仔，啊，但系佢点会知道我地址嘅？点解你会嚟噶？你点知道我地址嘅？ 你开门先啦！ 正当我想起身去开门嘅时候，突然间谂翻起个睇相佬嗰个说话， 留意你嘅新朋友啊，佢有可能唔系你想象中嗰一种人嚟嘅。 是，他没理由会知道我地址的。 我越谂就越惊，敲门声又响起。 开门啦、啊！我好攰啊。 等阵，等阵。我嗱嗱声去衫袋嗰度攞咗个桃木链嘴出嚟，捉喺手里边，然后慢慢咁去打开道门。咦？但打开道门之后冇人嘅，去咗边度呢？头先明明系阿May把声噶，我一关上门，一拧转身，阿May企咗客厅中间，满面哀怨咁望住我话： 点解？ 点解咩啊？ 点解你要摆啲我唔中意嘅嘢喺身度？你唔系好中意同我倾偈嘅咩？ 你其实系唔系？ 你觉得嗰晚我哋倾偈倾得开唔开心啊？ 开心， 咁咪得咯。你使咩理其他人讲乜嘢啊？ 但系 你怕我会害你？ 少少啦。 如果我要害你，那晚已经害了了。我只不过是想找个朋友，一个真心可以倾下偈的朋友啫。唔通咁都有错？ 咁又是寂寞的感觉，我都明白。 如果你仲想有我呢个朋友，你就将呢一个桃木嘅吊嘴抌喺门口之外。如果唔系，你以后都唔会再见到我噶啦。 吓，抌咗佢？ 你问下你自己，过去五年有冇人陪你倾得咁开心？有冇女仔愿意接近你啊？ 冇。 咁你点解要对我有偏见啊？唔通一定要系人先至可以做朋友嘅？打开道门，将个链嘴抌咗佢。 做咗风水命理咁多年，我真系见过唔少稀奇古怪嘅个案。嗰日嗰个满面阴影嘅男人，我俾咗个桃木吊嘴佢，以为可以帮到佢。唉，点知佢冇再喺我面前出现，只不过几月后出现喺新闻标题上面。一名独居男子倒闭于屋内，被邻居闻到异味发现，相信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但亦有人指出，在尸体发现前数小时，仍然清楚地听到男子和另一名女子在屋内谈笑甚欢。果然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写一首关于你的诗，胡言乱语，心思交碎，仍未带出合意志。假若可接触镜中影像，也许一切可以留得住。紫色的小盒子里，尽藏着许多未了事。灿烂的晶莹，代表丝丝爱意。暗里随着闪闪光辉，映照得夺目耀。 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底。怎去开始接触这段情，仿佛知道不会容易，睡梦里追夜里再寻觅你的影子，你在我的心灵泛起丝丝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都是风骚派会人的拥趸，我都是，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快活就是活得很快，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欲速不达，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